被問到愛國者是否亦都要愛黨，聶德權說本港體制雖然同內地有分別，但是香港屬於國家的治理體制一部分，因此必須接受和清晰知道國家的執政黨是共產黨。英國政府今日開放手機應用程式，為擁有若干生物特徵的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BNO 持有人可以通過智能手機掃描並且申請簽證，是首批可以使用該系統的非歐洲經濟區公民。措施是英國政府在1月31日啟動的簽證計劃之後，為香港的 BNO 持有人開放的新簽證渠道。英國政府表示，自1月31日以來，幾千名 BNO 持有人和他們家庭成員已經通過該簽證申請在英國居住、工作和學習。而由去年7月15日至今年2月16日，大約9000人透過特許入境許可 LOTR 入境英國。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日稍后抵达广东沿岸。预测今日天晴温暖，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本周后期有几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422点，升103点，总成交金额683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4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21点，跌1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706.5跌7.5，快手362.8跌15蚊，美团393.2跌7蚊，希望教育2.86跌2.4，小米集团28.45跌5.5，阿里巴巴246.4跌4.2，比亚迪股份231.6跌7.8，中国移动56.8升1.15，中国海洋石油10.44升3.8，港交所553元跌9.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10.917，瑞士法郎8.664，澳元6.149，加元6.16，新西兰元5.682，欧元9.441。每百日元对港元7.3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06。港金现价报16,73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7美元，卖出1,812.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向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轩尼诗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菲林明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分域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伟业街一段就比较车多，影响到而家伟业街呢，由于车多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在龙盘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宏照道的支路挤塞，龙尾观塘码头。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体艺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红磡道大亚街桥面尖沙咀、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的。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IBS 新蒸头，熟悉的街，陌生的街，带大家认识车工文化。 沙田当时候真系重大嘅瘟疫啦，咁所以就一种讲法咧，就系话即系请咗呢个车工一个神灵嚟，咁就希望可以解除呢个问题。 中学生工业革命嘅一班 STEM 同学就用科学消灭新型病毒。 二氧化钛咧，我哋需要咧系用紫外线去激活咗佢咧，佢就真系杀到菌。 佢哋就用呢种物质嚟制造个门咩？ 佢就开始去谂啦。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是镜， 今年我要啊！ 我先啦。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系、hey, 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十点、啊。 咁早？ 至一点啊。 咁耐？ 仲要三个。 咁多？ 喂住，边三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风骚。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是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啊 ，Hello， 程振鹏， 早晨啊，程振鹏，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风骚快活人嘅听众， 诶、睇见佢样食咗药啊，梗系 OK 精神啦，系咪啊？ 系、 啊， 跟 住俾我寻日咧都系睇到嘅，我系最后一个嘅病人啊， 系啊， 跟住 点 啊？ 喂，讲 嚟听下先啦，系咯，讲嚟听下你个状况点啊？而家， 诶，而家，哇，真系。食完家庭醫生啲藥，又或者嗰句啦，叫咩話？ 咩啊？ 行穩醫生醫病未啊？ 係啦，冇錯。真係食咗啲藥，食完兩劑咧，尋日冇屙過。 係咪啊？咁佢話你咩事啊？其實最緊要知道病因喎、 哦。就係呢個腸胃炎，再加埋咧嗰啲叫做過濾性病毒咧、 哦， 就趁你病咧 攞 你命，蝦你咁又。走埋落去啲肠嗰度，喺度大合奏。 啊，最惨就系咧，你佢话由四点几开始食到八点几咧，都唔知边一样嘢系中伏嗰只，系咪啊？ 你有冇听到医生同你断咗个症啊？佢话你过滤啊，佢、 哦、 有过滤性病毒啊，过滤 啊，过分忧虑 啊， 我以为 系啊，你有呢一个系咧，可能有过度疲累，又或者过度忧虑， 我有好多累噶嘛。 系啊， 多谢大家关心，咁而家即系渐入街。 街 景啦，已經 係啊！ 好多聽眾都話咧，注意健康啊，祝你早日康復啊，好多都有，同埋咧，真係俾咗好多好多分享嗰啲藥啊！ 睇完家庭醫生咧，先知咧。自己咧之前咧做錯曬， 點解啊？ 所有嘢都 話你咩啊？ 包括咗醫生就會話俾你聽啦，解釋翻嗰個情況，點解你會係吐瀉到係淨係瀉水啊？諸如此類，咁你應該點樣啊？咁啦，嗱，你可以食飯。你可以食鱼肉啊，你可以食瘦肉啊咁样， 但系 你咧就唔可以食肥腻嘢啦， 知 我知啊，你唔可以食粥， 我唔食粥都粥啊， 唔可以食粥啦，唔可以食通粉啦，唔可以食麦皮啦，唔可以食有汤水嗰啲啦， 即系要食固体啊， 但系我之前就系食晒， 我哋成日都以为话肠胃唔好就食粥嘅，原来唔啱噶， 系要食面包啊。 佢咧整咗呢一隻咧，佢會令到你有水分咧，佢又會作惡噶啦咁樣。 哦， 所以係啊，好似阿田咁講。食饭啦，或者食面包啦， 系、嗯、啊， 吓、啊， 即系原来你有水就唔得嘅， 系啊， 所以你要散啲水， 系啊，因为水你太多， 你水肿啊， 阿前阵爬， 哦，咁我哋明晒你成个病咧，其实系富贵病嚟噶， 咪就系咯，新年派唔到利是啊， 就 系、 是、咯， 塞住咗啊， 咁啊系啊，真系， 咪咯， 可以再派，可以再派嘅， 系咯，你又冇见到我哋， 唔可以再派，而系根本都未派， 系啊，所以你如果你派咗俾我哋嗰啲咧，我哋可以帮你再收翻啲。派完可以再派， 咁太辛苦你两位啦。 系喎，唔系咁你把声恢复翻咪好咯。 系啊系啊，真系争两个人咯嗬。 唔系，但系都未完全嘅。 但系你都唔使吓我噶，豪仔头先啦，阿片啊，喺嗰、那个我哋而家用个平板嚟大家互望。 系啊系啊，做咩啊？ 所以我个平板前面咧，搔首弄姿同埋解衫楼啊吓。 唔系解衫楼，我系睇下我个领度。 哇！吓死我真系，我都睇唔到，好彩咋。 我唔系解衫楼 嚟啊， 正一埋。 争啲个病情又恶化， 系啊！ 我冇解释喎，我啊，咦？点解咁咩嘅？咁我真系 咩叫做咁咩咧？你啱啱坐喺度搞紧个领 啊！系啊，嗰个领啫嘛， 搞紧个领口系嘛？ 啊，系有似你啊！ 有咩分别咧？ 你唔会太多联想咧，程振 鹏。但系你做乜嘢要用嗰度嚟有照镜？ 因为我见到我自己。 你当程振鹏冇到啊？ 系啊，我真系冇理到佢。 唉，即系佢嗰啲清洁阿姐啊，入到厕所见到人都唔理啊，真系。 好虚噶嘛，我你仲咁吓我啊！真系。 我就 系 想你帮翻你血啊！就系惊你血唔够啊！ 咁你有冇都试埋听众咧，提供俾你嗰啲唔同嘅吓中成药啊？ 诶、我就系 keep 住 有买啦，系咪啊？ 然之后会逐少买嚟看门口。 系啊，哦，原来咧 你试下品下佢，可能都得噶。 咩啊？ 即系当品一品咧，摆翻。 但系我想话咧，原来你屋企系冇中成药喺度，即系看门口噶。即系你屋企冇药箱嘅， 有不过冇肚屙呢一只咯。 哦， 即系得首饰箱冇药箱啊！ 佢太过对自己个肠胃有信心啊，点知中毒啊？ 但系所以好彩，咁其实你睇完之后咧，好快就冇事啦。 系啊系啊， 即系已经知道咗究竟系发生咩事啦。 同埋琴日咧，你咪好猛整咧，就话吓点解你呢啲有发烧嘅肠胃就唔睇啊？结果其实原来有误会嚟嘅。 系咯，系做咩啫？ 其实唔系误会嚟嘅，都系不过就诊所较为稳阵同埋小心啫，咁， 哦， 所以咧，我当我去到嘅时候咧，有一个妙问妙答嘅情景，就 系 医生话，咁你觉得而家精唔精神啊？咁我就话俾人激完就精神咯。 吓，你咁样同佢讲啊？ 你知佢噶啦， 我梗系要过 错。你唔系肚痛嘅咩？你仲有力讲呢啲嘢啊？ 真系嬲啊嘛佢， 系咯， 真系兴噶嘛， 系啊，佢冲住去嘅，你知唔知啊？ 咁最后系一场误会啫。 都系啦， 系咯，咪系咯， 咁医翻好咪得咯， 过滤啦，都话你过滤噶啦，冇事冇事冇事， 身体健康， 系啦，我哋欢迎程振鹏咧完整归队啊吓， 一小病 OK 嘅， 唔系完整， 我当你好翻好多噶啦，而家 我跌咗4 kg 啊。看着你这个坏人，有什么的吸引？残酷至此，更让我想靠近，甚至要换个别人，还是有人，如同前世欠下你的吻，还怎么敢露粉？已习惯亲朋好友问我怎会为你等，学会讲只因这种恨。深得我心，喜欢你让我下沉，喜欢你让我好，但自助获得糟蹋亦满足，喜欢你待我薄情，喜欢你为人冷酷，若是你也发现你也喜欢亏待我，我就让你永远痛爱着我。无限甜美，永没有 曾志豪、 程振鹏，风骚快活人。 嗱，今日咧都有两个都几重要嘅 app 咧系可以应用嘅，都几得意噶。 系咩啊？ 一个咧就系、是、 安心 app 啊 ，Beyond 啊唔系啊 ，BNO 嗰个 Visa 啦。咁、哦、今日晏昼五点咧就可以启用啦。 系。 咁呢个当然我唔会讲呢、這个当系重点啦，会自己上网睇啦。咁另一个咧更加紧要咧，同我哋香港人有关咧，就其实今日已经可以有好多嗰啲疫苗可以预约咯。 系啊，喂，原来已经有好多人预约紧噶咯。 冇错，因为今日零系啊零时开始。其实已经过了啦，即系今日已经可以搞掂噶啦吓，就已经有呢、這个咧，即系接受预约嘅服务，咁啊，大家就可以啦。不过咧吓、啊，据讲咧就你都要好彩先得啊。譬如我而家咧用咗佢， 系咪即系嗰啲标，即系中咗抽签嗰啲人嗰个咩比例？ 唔系啊，因为咧 有诶优先、 那個，系咯，有优先群组噶嘛， 系啊， 群组个名单噶嘛。 因为佢话一度系轻机啊，入唔到去啊。嗱，我其实而家咧都唔系几入到去啊。 系啊。唔好咁大声，我惊打一阵，原来系因为我系港台个 WiFi。 哦，有可能系，系啱啱入到啦，系啊，因为佢转咗几个啊，咁咧一入到去个版面咧，呢、這个哎好得意噶 ，vaccination booking 啊， 系， 我哋而家好多 mention 噶嘛， 有冇公仔噶、 哦？有啊，有个人行紧路啊，因为点解咧？ 喂，呢、這个叫 co-vaccine 系嘛？ 唔系咩？你 有冇 CO 啊？ 冇啊，呢、這个最新噶 vaccination booking 啊。 哦 ，OK， 咁咧佢就话户籍户人齐打疫苗，咁如果你上去呢个网站度咧，我觉得好得意啊！佢有个动画咧，就系、是、咧好似一个行人过路灯公仔咁样咧、嗯，就不停喺度行紧啦。然后就话目前咧你喺度排紧队，咁点解咧？ 你个排紧队系 因为你其实只系入咗去个版面咧，你未入到个系统里边咧做登记嘅。 我见到好大只字，三十分钟系咩意思？ 就是、我要等三十分钟之后咧、嗯，我先可以入到去里边、嗯，就到我去揿啦。我想去打去边个中心，我就去边度打咁样咯。 咁但系你嘅 即系证明真系好多人啊！ 系啊， 系啊。 嗱，琴晚 我系啦，我用电话或者用电脑遇上一个咁嘅状况，咁通常跟住落嚟，我究竟系 你要等咯， 气好啊，定系有冇啲咩秘技？揿啲咩？ 系啊，有冇揿 F 五仔啊？ 似乎就冇啦， 住喺度， 似乎就冇啦。唔系，其实你出翻去再入去都得噶。我头先 白白喺度等三十分钟， 唔系、啊，我头先入去再出去再入翻去咧，佢已经倒数得翻廿九分钟啦。 咁、 哦、 你头先年日有一分钟嘅时间啦、 啊，唔系啊，你每个人等都唔同噶嘛， 系啊，廿八分啦，已经， 不过唔紧要啦，而家都系啱啱开始啫， 大家咪试下咯， 系啦， 好啦，佢话咧登入去网站之后咧，佢就要填写个人资料咧，包括姓名啦、身份证啦、出生日期，同埋可以接收短信嘅电话号码等等， 系， 同埋咧就有一个预约嘅第一针同埋第二针嘅接种日期啊、时间啊、地点啊，预约成功咧就会话俾你听，哎呀，你成功啦咁。 咁 系冇错。咁啊嗱，咁头先阿特首咧亦都讲咗俾你听啦，截至朝头早几多点咧？九点前咧就已经有40,000几人就预约咗接种疫苗啦。 哦， 18间嘅医管局门诊已经爆满啦，不过仲有5间社区中心可以嘅。咁啊，所以咧，佢形容市民可以话反应踊跃， 系啊， 急不及待，系啦。咁啊，所以就叫大家咧就早啲去打咁样嘅。好啦，咁我又想讲啦。如果你而家真系要去打疫苗嘅话咧，你有啲准备功夫，你一定要做嘅。 例如心理质素， 唔系 着翻件底衫， 冇错，醒目，果然同我一样都系潮流嘅达人啊！我琴日见住我哋呢一个特区班子出嚟集体 show off 咧，一齐去打疫苗咧，固然见到嗰种上下齐心啊，不过稍嫌一样嘢就系佢哋嘅服装唔够齐整。佢哋出现咗好多咧唔同嘅哈碌嘅场面咧，譬如琴日起码 有接着恤衫嗰啲男士系咪？ 譬如琴日咧有好多咧就好潇洒嘅，譬如你话特首啊或者其他有啲即系啲议员咧，佢就卷起个衫袖，好似阿郑若骅都系噶，卷起个衫袖咧就已经可以打到啦。 唔使啊，佢短袖啊，特登着件。 咁所以有啲就可以。 加一句咧就我争啲真系认唔到阿郑若骅。 系啊系啊系啊。 做咩？食得咁肥啊！ 唔好咁讲，我净系觉 得好多喎、 啊。唔系，我见住佢，我直情觉得系有信心啊。 系咪因为之前佢咧喺外国跌亲只手之后做唔到运动咧？ 唔好咁讲，桂花田都冇跌亲过啦。 我都系关心嚟噶， 系啊，佢关心嚟噶。 系啦，唔系，但我想话桂花田都冇跌亲过啦。 不过佢对脚依然好溜瘦啊。 哇，你系咩又咁留意到咧？哦， 真系唔敢相信咯，突然间 真系唔敢相信。系啊，琴日我见到几个画面咧，我哋净。是啊，我就觉得咧，我哋啲官员咧真系奋身演出啊！呢个奋身嘅意思就系，嗱唔系个个 fit 到爆炸噶嘛，即系想当年咧，即系陈志思咧就被誉为政坛里边，哇，即系粗到好 fit 嘅，冇得输啊咁样，系唔系个个都系咁噶嘛？咁我哋见到好多女士咧，咁啊真系冇办法。佢哋真係比較豐滿啲， 哦、 但係仍然啊，無懼呢個鏡頭嘅展現出嚟，見到嗰塊肉，全部出曬嚟，照打。 喂呀，打針就打針啊，睇人哋我個體態做咩啊？ 喂，琴日好緊要，知唔知啊？ 我哋啲口痕友係 唔係啊？即係話如果你 因為打針啊嘛， 如果你要去接種疫苗啊，你嘅衣著一定好緊要嗱。我琴日舉例，李國章就話咧，佢入到去打疫苗嘅時候咧，佢本來都係就著恤衫啦，因為男士都係咁啊嘛， 恤衫打。 佢除唔 佢除唔到上去， 佢腋唔到啊！即系人哋腋鸡亦都腋埋啦，佢都系腋唔到上去。 咁即系都系除一杯。 系啦，佢搞到要除成边咧，就话要拉埋个帘咁样啊！ 但我见到阿张建宗局长佢佢 OK 喎， 有啲又除到啊！ 入到佢上去个手臂上面。 咁啊，问下程俊鹏啦，你又咁中意着呢恤衫，有咩讲究啊？系咪要拣翻件阔领啲嘅，或者个袖？ 如果俾我咧？我就会预咗要打针咧，我就会着一啲咧，好似track suit 咁样嘅运动棉质嘅， 即系特首嗰啲咯， 系啦 ，polo 恤啦， 外套添啊， 系啦系啦， 外套啊，里边嗰件系短袖衫， 系系系 ，in case 咧，我外边嗰件咧，我压唔到上去呢个手臂，人哋嫌唔够高嘅话，我都可以除咗外套系短袖， 系啊， 咁点解唔学下郑若骅司长咁样着件旗袍？ 嗱， 咁男士有得短打嗰件袍咪好？ 旗袍咧，琴日好多人咧都系即系溜溜上身啊， 好吓人！ 即系话咧，旗袍咧真系得 carry 先 carry 到噶咋？ 点啊？ 好难着， 唔系好难 carry 到嘅，你知唔知啊？同埋阿司长着旗袍咧，系啦。是真的你看到他一生为民的。是啊不是那么容易的。 可能他只得这件是短袖呢可能其他的长袖呢 阿叶太呢也都被人家就即是大为有聚焦的。 喂 因为当他打。 叶太就真的这期没得输啊。 没得输啊。 他根本没转 数。他在时装方面。 赢晒美腿生辉啊真的。同埋我见啲标题都是说他接种疫苗的时候呢依然都很优雅咁样注重他的坐姿啦。 他自己那个面书那度嗰啲相咧，登出嚟嘅相咧，可以有唔同角度、唔同距離噶。 因為有人幫佢影㗎， 係咪有即係唔係單格位啊？有幾格位啊？ 專業助手影 係啊，有專業助手影相㗎。 照顧呢一個社交平台 係啊，同埋咧，我覺得琴日亦都有啲議員咧就示範咧，好好嘅作嗰個叫做點樣打疫苗嘅。 嘅姿勢啊。因为咧，据讲咧，呢个工联会嘅麦美娟咧，佢就好怕打针嘅。 系， 咁咧佢就 佢会尖叫嘅名。 系啦，嗱，又话你知唔知？琴日啲人咧影咗一个对比图啊，就佢早几年咧就注射流感疫苗嘅时候咧，咁佢哋又亲身示范，就话大家打流感疫苗啦。 系， 哇，佢嗰针咧，我唔记得咗两年定几多年前咧，佢打到咧真系汤猪咁样，好惊，因为啲人真系好怕打针嘅。 嗰阵佢自己系怕打。 系啦，佢个样直情系立喊出嚟咁样嘅。哇，但系琴日咧。 佢 淡定，即系嗱，毕竟你知啦，琴日嗰个系要展示我哋国家疫苗嗰个伟大咧，你不能够喊住口咁打噶嘛。 点解有痛苦嘅 样子啊？点解我痛苦咧？个都好正啊！系啦，嗱， 明面咯。 系啦，嗱，所以大家要学啦。佢即系啲小朋友都系噶。如果你怕打针咧，你点可以说服到佢咧？就好似琴日啊，系啦，麦美娟议员嗰个做法咧，佢就话。眼咧就唔好望住个针， 其实系噶，真系 将佢避开，转移视线。 我会同嗰个打针员咧倾偈咯， 倾偈 啊！你有冇紧张啊？即系问翻佢转头。 其实你自己好紧张嘅，咁样 嗰啲嘢转移视线。 系啊，嗱，所以咧，我觉得如果经过琴日我哋见到呢、這、一个即系政治人物打针事件之后咧，如果你有时间又未到你嗰个类别去打针咧，我强烈建议你操 fit 个身体， 系 尽量展示呢个优美嘅线条，同埋买翻啲合身嘅衫。哇！咁样我哋出嚟打针咧，就可以又靓又正啦。 记得戴口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新冠疫苗接種計劃自凌晨開放預約，直至今朝九點，共有42000名屬於五個優先類別的市民預約接種。她認為是相當踴躍，反映市民急不及待。林鄭月娥在行政會議之前表示，坊間有很多抹黑和失實報導，例如指昨日她和官員接種的並非科興疫苗，當局馬上澄清。她又說政府會打醒12分精神，每日監察社交媒體的訊息，一有需要就會澄清，亦都希望傳媒會協助澄清，因為疫苗對本港走出疫情很有幫助。林鄭月娥強調，政府會監察疫苗接種預約的情況，尤其當復星 BioNTech 疫苗抵港之後，可以進一步推展計劃，私人診所的籌備工作亦都可以加快。負責統籌新冠疫苗接種計劃的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說，最新已經有超過36000人預約接種。他又說系統在凌晨接受預約的時候曾經出現兩個問題，包括頭40分鐘一度擠塞，及後已經處理。另一個問題涉及銅鑼灣中央圖書館的接種站，系統曾經錯誤開放給市民預約在今日接種，少量市民已經預約，當局已經聯絡有關市民安排其他時間，但是如果仍然有市民今日到接种站，仍然会安排接种。聶德權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他昨日接种科兴疫苗之后感觉良好，好像打流感针。他又说当局设有专家委员会监察市民接种后的情况，如果有入院或者死亡事件，委员会会公布和调查和疫苗有没有直接关系。前年元朗721事件八名男子被控暴动等的罪名，案件第二日审讯，控方向法庭呈上修订证人名单，共有25人会出庭，其中14人会以匿名在屏风之后作供，并且以特别通道出入法院。法庭颁令任何人包括律师团队和传媒不得以任何方式披露14名控方证人的身份，否则可以被视为藐视法庭。八名被告其中两人已经承认暴动罪，另一项有意图而伤人罪就获法庭全挡。英国政府今日开放手机应用程式，为拥有若干生物特征的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持有人，可以通过智能手机扫描并且申请签证。 无需再前往签证中心，是首次容许非欧洲经济区公民使用。手机程式将会在下午五点正式开放使用。英国政府在1月31号启动首阶段5+1签证计划，申请人网上预约之后再签证中心办理，现时可以透过手机申请。自1月31号以来，有几千名 BNO 持有人和他们的家庭成员已经通过该签证申请在英国居住、工作和学习。而由去年7月15号至今年2月16号，大约9000人透过特许入境许可 LOTR 入境英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温暖，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本周后期有几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646点，是升326点，总成交金额96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4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62点，跌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12元，跌1.5；美团395.4，跌4.8；快手366.6，跌11.4。希望教育2.86跌2.4，小米集团28.4跌6毫，阿里巴巴247.8跌2.8，比亚迪股份229.8跌9.6，中国移动57元升1.35，中国海洋石油10.42升3.6，银河娱乐77.6升7.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4，日元104.96，瑞士法郎0.895，加元1.259，人民幣6.458，英磅對美元1.408，歐元對美元1.218，澳元對美元0.793，新西蘭元對美元0.733。港金現價報1673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4.82美元，卖出181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落去兴发街那条支路就挤塞，龙尾去到海丰园对出；反方向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海丰园这一段亦都行车缓慢，排到去维园上桥位。咁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和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在古代，要兴建一座城市绝对不容易，而希腊雅典就懂得运用地心吸力解决食水问题。 解决方法就是兴建大型输水管，然后再将水送到去市中心。 他们还用了短短9年时间就建好了代表性建筑物巴特农神殿。 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快建好这座这么高的神殿呢？电视节目 《历史二三事之解救古城》 今晚9:30， 港台电视31。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们一直以来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 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今日咧，我哋要芙蓉风雅一番啊！带你考证一下咧，一幅名画有啲新闻咧就发生咗，哇咁犀利，去到名画该咯。呢幅名画咧，其实都几平易近人嘅，因为就算你唔系好知道个作者名，你都一定见过呢幅画。而呢一幅画，就算你唔知道佢叫咩嘅主题咧，你都能够感受到佢个内容。呢一幅咧就叫做《呐喊》，又或者有啲人咧就将佢译成尖叫嘅《The Scream》。有冇印象啊？如果都系冇印象嘅话咧，就咁嘅，咪有个咧冇头发嘅一个男人，两只手托住喺块面度，然后咧擘大个口，得个窿，哇咁样嗰个咧，哦都唔明啊，都唔记得咗啊，咧好似夺命狂夫嗰个面具样嘅嗰个男人啊，喺埲桥上面嗰个咧，哦明晒明晒明晒，系啊，呢、这个咧就系挪威画家蒙克咧嘅经典画作啊。The Scream 呐喊啊，有啲人就叫尖叫啦吓。咁啊，今日有个咩新闻出咗嚟咧？因为呢、这、一个画里边咧，原来咧系有一段文字咧系用铅笔写咗出嚟嘅，偷偷地咧就俾人见到喺呢幅画里边咧写咗出嚟。咁啊，写咗咩字咧？就写住只有疯子才画得出，即系用广东话讲，黐线嘅先画到出嚟嘅咁样。咁啊，呢一句说话咧，一路咧就俾好多人咧认为就系、是。有啲观众咯，有啲批评佢嘅人咧，就破坏咗佢呢幅画，偷偷地咧就喺画里边用铅笔咧就加住呢一句，系黐线佬先画得出嘅咋咁样。哦，直到最近咧，有研究认为可以话确认咗，其实唔系，系呢一个挪威嘅画家佢自己写上去噶。吓、啊，点解咁嘅咧？因为咧，原来佢哋咧，研究团队咧就用红外线咧就扫描咧呢一个版本。咁咧就再将佢咧同咧蒙克咧平时有写信啊有日记咧嘅字迹就做对比，就发现咧好多相似嘅地方。咁啊而家咧，譬如话挪威国立艺术馆咧，佢哋就发现而家呢一句说话咧，佢应该都肯定咗啦。佢嘅字迹就系蒙克佢自己亲手所写出嚟嘅，所以咧佢话以前咧佢哋介绍呢一幅画嘅时候咧，对于呢一个铅笔字咧，佢哋就会话有人系画花咗啦，有人系涂鸦啦。咁而家咧佢话我哋会改啦。如果你而家咧再嚟挪威嘅艺术馆，你见到呢幅画咧，佢哋会将佢改成咧就系话呢一个系蒙克本人嘅题词啊。哇，争好远啊！由俾人哋整蛊画花，到话俾你听呢个系创作嘅一部分。是蒙克自己写出来的。但是为什么好人好者个画家会说自己画的这幅画是痴线佬先画得出来的呢，是疯子才画得出的呢，就是这样的。因为这幅画面世的时候呢，就真的没有受到好评的。都是被人说呢，就是说疯狂啦、癫啦、艺术蒙上阴影啦，觉得他呢这幅画乱来啦，只是画了一在奥斯陆的海峡那里呢，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啦这样。咁所以呢就他应该是饱受刺激，就被人呢就是揶揄讽刺得太多呢，所以他可能忍不住就说是啊是啊，我是痴线的我是痴线的这样。咁但其实呢大家都说啦，他这幅画的面世呢亦都是即是见证主呢，就是他自己可能就是呢当时真的受到很大压力。因为呢他自己都有讲过的，他创作这幅画的时候呢，他说我跟我朋友走过这条桥上面，他说我突然见到天空好像雪这样，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个海的颜色啊各样呢都有很大的压力，所以呢他就忍不住，他说我觉得整个人都很焦虑啊，即是好像程振鹏这样过虑啊。咁所以呢他就创作了这幅画。而且呢这幅画呢又跟大家普及一下，他不是只有一个版本的。 佢有四个唔同嘅版本，即系证明系咩咧？证明佢几咁中意呢一幅画嘅主题，佢几咁喜爱。咁而家呢一幅画咧，你话佢嗰个即系影响力有几大咧？除咗头先讲咧，第一佢嘅身价真系个都贵啦。佢曾经咧都拍卖到咧$1.2亿嘅。咁喺呢个市侩嘅世界咧，一定系钱啊决定一切啦。咁亦都有人话咧，佢系仅次于蒙罗丽莎第二重要嘅作品。而第三个咧，大家可能而家都周围望到咧，就系、是。佢真係融入咗我哋周邊好多元素咧，譬如可能我哋 emoji 公仔裏面咧，啲人就話啊，成日咧捧住個口喺度大大喊、吶喊嗰個樣咧，就係嚟自於佢啦。呢一個頭先講咧，嗰套電影啊《奪命狂夫》咧，嗰個鬼面具啊，大家 Halloween 萬聖節一定會用嗰個面具咧，都係嚟自佢噶。咁所以咧，佢亦都被譽為咧就係話呢個叫做藝術經典咧，最融入到流行文化裏面。哦、啊，如果你話另外一個融入到咧。咁蒙罗丽莎亦都系，我净系谂起林子祥扮佢嗰个封面啊，又或者后来去到即系电影版咧，就证明咗呢啲艺术咧，佢都唔会太曲高和寡嘅。咁今日咧要介绍你睇呢条 channel 咧，好好笑嘅。你中唔中意 Pokemon 啊？咁你有冇谂过 Pokemon 咧 crossover 咧呢一、這个叫做 scream 啊？呢个呐喊究竟会有啲咩效果咧？就有人创作咗呢一个咧 Pokemon 嘅动画咧，佢就模拟咗 Pokemon 自己扮成呢一个呐喊嘅公仔，究竟会发生咩事啊？咁你可以望下呢条片，都几治愈嘅。我会俾，梗系三个嗰个呐喊嘅 emoji 公仔佢啦。好彩你好翻啫，程振鹏。如果唔系咧，你再继续肚痛咧，你再继续过滤咧，我谂你都可以啊写到呢一幅咁样嘅写实画出嚟。不过你就唔系scream 咯，可能你系写第二个主题咯，就系咩屙啦，屙得清啊，交俾你啊，程振鹏。 屙得清，我谂我可以为屙清肺啊，都惊噶！如果再屙落去咧，即系会咧变咗好似嗰个呐喊入边个嗰个人物咁啊，个面咧捏晒，唔使搵只手揿都会捏晒。好啊，咁啊，即系原来呢啲咁样嘅名画咧，咁多年之后咧，仲可以有新发现嘅，真系犀利嘅，真系嗰啲考古学家啊，艺术嘅研究。爱好者啊，如果佢系本身系一份工嘅话咧，佢呢份工真系有排做啊！你以为佢就咁发现完嗰幅画就算啦？原来佢够胆死几廿八年吓、啊，几十年之后，百几年之后又话有啲嘢佢未睇晒嘅，仲有啲嘅咁佢份工又可以继续 keep 住啦。好啦，我今天咧作咗一句说话，瞬间看 channel 开眼界之路啊！今日咧睇呢条短片咧，彭仔睇完咧就真系咧觉得呢两句说话咧中晒啊，真系开眼界啊！哇，如果唔睇呢条片咧，真系咧点估得到啊？世界上会有企鹅系唔系黑白色嘅咧，而系黄色嘅咧，黄白色苍白嗰只白嘅咧？哇，咁究竟喺边度嚟嘅咧？咁查实咧就系、是、要睇呢一个 channel 啦。呢一个 channel 咧系英文嘅频道嚟嘅。咁佢咧个channel 个名咧就叫做咧 T E C H N O R I T E S 系啦。啊，啲technolize 咁就系咧主要专讲咧一啲科技趋势嘅 channel 嚟嘅。佢入边咧就三日前咧上载咗一条短片啊，嗰条短片咧就叫做咧Yellow Penguin 啊，呢一个黄色企鹅、哦。咁啊，点解会咁特别嘅咧？原来呢一条短片咧就系转发一位咧国际野生动物摄影师，佢叫做咧 East Adams。佢咧就喺呢、這个南极洲平原嗰度咧就拍摄到咧，就喺一大堆咧，即系无千无万咁多只企鹅入边咧，俾佢见到有一只咧黄色嘅企鹅、哦，于是乎咧佢就影低咗佢，亦都咧成为咗咧呢一个嘅好轰动嘅世界新闻咁样啦。咁啊呢一个嘅望落去咧，从呢条短片入边咧，佢入边咧见得到咧虽然咧就唔系嗰只黄色嘅企鹅咧佢自己嘅喐动啊，因为都系摄影师 咧佢影低咗嘅相片。咁但係咧當中條片入邊亦都有咧夾雜好多咧都係啲企鵝群佢哋嗰個嘅生活啊嗰啲嘅動態啊咁嘅。咁喺呢一個嘅報道入邊咧，同埋呢個短片入邊咧，都有解釋翻。其實咧，專家話咧，黃色嘅企鵝咧都唔係咁罕見嘅啫，都有嘅，只不過咧就係、是、會比較少出現嘅原因咧，其實係因為呢隻企鵝可能係有病，有咩病啊？白化病咯，所以咧即係話佢嗰個嘅黑色本嚟黑色嘅嗰啲嘅毛嘅色素咧出唔到嚟啊！咁啊，變咗咧，佢只係出到一啲咧好蒼白嘅，似係黃色啊，好似蟹肉咁嘅色啊，咁樣。咁所以望落去咧，佢其實呢一隻咧係一隻白化病嘅小企鵝嚟嘅。咁啊，一聽到呢個專家咁樣講嘅時候，睇完呢條片咧，又覺得，咦，咁啊真係其實都好似唔係一件好事喎、啊。對於呢一隻嘅企鵝嚟講，亦都諗翻起咧就。會唔會鄧嗰隻嘅企鵝有啲擔心呢？嗱，佢自然喺咁多種啊，都係黑白色嘅企鵝之中咧，就係非常之出眾啦。但係咁出眾，又會唔會好似我哋人類世界咁樣啊，會惹嚟好多嘅排斥嘅咧？呢一隻嘅黃色企鵝，佢會唔會俾人欺凌呢？因為佢係非我族類、哦，又或者佢只自身。本身見到自己同其他同類都唔同嘅時候，佢又會唔會自卑呢？都真係咧，唔知點解睇完呢條短片都有呢啲咁樣嘅諗法咧，為呢一隻嘅黃色企鵝去著想啊！不過咧，亦都可以正面啲咁諗嘅。黃色企鵝咧，佢可能會好似我哋細個時候睇嘅《丑小鴨》嗰個童話故事咁咧。佢长大之后可能会成为天之骄傲啊，系嘛？都话唔定嘅。咁啊，呢一个究竟个古仔会系点咧？唔知有冇人跟落去啦。不过嚟到呢一度咧，短片咧，彭仔只系俾咧一个企鹅头，一个黄鸡鸡头，再加五个大大力手臂 emoji， 鼓励呢一只黄色小企鹅，希望佢喺俾人类发现之后咧，佢嚟紧嘅命运都会系唔好太过特别啦吓。呢一个嘅企鹅咧，那个造型就好丰满啦。个高度咧又唔算好高啦，行下路嚟嘅时候蹬蹬下啦，似唔似？唔似桂花田啊！ 乜你咁噶？你咁样就完啊？咁就走咗去啦？ 系啊， 不过 似桂花田 都几好， 似桂花田 啊！唔系第一次有企鹅咁嘅 size 嚟，我都 OK 嘅，因为我都几中意企鹅，系好可爱。嗱，琴日咧睇到阿 Winnie 咧吓分享一则咧嘅文章，咁咧就系咧真系真心觉得咧家庭教育啊，同埋学校嘅要教咧德育课之同理心好重要啊。咁啊，唔知香港人几时变得咧，咩都批评，咩都放上网等人讨论。咁啊，如果咧喂你嗰个题目咧支持你嘅人多就话啫，你分分钟咧自己都未搞清楚咧，随时中伏啊！嗱，好多时咧上载完咧自己个人意见之后咧，就会发现俾人闹餐死，又或者自己咧原来未搞清楚就出 post 咧，其实自己嗰个答案系错嘅，咁啊好快你就会揿一个删除掣，咁就当冇事啦。但系唔知道你有冇理过啊？俾你出 post 公审嘅人嘅感受咧？有冇还翻人哋嘅一个公道俾人哋咧？你使唔使负翻一个正常嘅应有嘅责任向人道歉咧？同埋人哋嘅事，你茶余饭后啊，同你啲朋友倾下讲下咪算咯？你做乜要公开咧？讲咗咁耐讲咩咧吓？话说有个人佢嚟就出 post， 咁咧就话咧行经呢个发型屋，咁啊从呢个透明玻璃咧就见到个小朋友，咁啊坐喺店内里面咧一啲之前而家好多发型屋咧都有啲好得意嘅车仔噶嘛，俾小朋友坐喺度剪头发噶嘛，咁咧车仔座咧，咁啊就喺度剪头发，小朋友咧妈妈咧就拎住部手机咧就扫上扫落，佢仲咧呢个即系 出 post 嘅人咧仲话啦，以为咧佢喺度扮紧 Mr. Bean 咁啊，喺度扫块镜，原来睇真啲手机咧系播紧儿童卡通片。咁其实去到呢度，咁你觉得有啲咩问题咧？跟住咧佢就问咗一个问题啦，点解连剪头发都唔愿意离开手机啊？咁样。仲影埋人哋咧剪紧头发嘅相，证明系真有此事。唉，其实啦，发帖人啊，你有冇咧从多角度去睇下呢件事咧？嗱，出咗 post 就话个小朋友连剪头发都唔愿意离开部手机，之后你有冇俾一个好嘅意见啊，或者俾其他人参考一下咧？嗱，如果冇咧嘅话，就咁出呢个 post 咧系好冇养分嘅，只会俾人话你，喂，你连小朋友都唔放过。咁啊，有冇理解一下其实实际需要咧？有冇从呢个发型师嘅角度嚟睇下咧？系咪确定啊？知道嗰个小朋友系咪真系好沉迷，日打机夜打机，连剪头发都打机咧？嗱，其实其他咧网民咧一面倒嘅留言咧，我就唔多讲啦，只系想话咧，所有出 post 嘅人咧，真系唔好随口，随口你想讲就讲，你想影就影，你想 post 就 post， 要顾下人哋嘅感受先，同埋正面啲谂嘢啊，从多角度啲去写你个 post 啦，咁社会又会和谐啲啦嘛，系咪？嗱，唔想俾人影到，小朋友剪头发都原来都可以俾人哋 post 上上网嘅，俾人讨论嘅，咁够唔够胆自己就？小朋友剪啊，我相信好多父母咧都好勇啊，拿住把教剪唔理啦，一刀落剪短就系啦咁。嗱，今日分享个何嘉莉 channel 嘅剪发亲子乐，系啊，系有靓靓女嗰个何嘉莉啊，系啊，以前嗰个歌手咧，佢个仔都好鬼靓仔噶。咁咧，Lillian咧，佢咧就会帮佢得意仔仔，好活泼嘅佢，因为咧当影住佢嘅时候咧，佢个仔系会周身喐嘅，耶耶咁样，好开心咁样嘅。可能佢平时同怪妈咪做一个即系上网啦，好唔怕镜头啦，同埋好开心嘅。咁啊，剪发，咁啊，佢就会分享咧，用啲咩工具啊，用咗分零钟介绍用啲咩工具啦，等等嘅准备啦，之后。佢就縮時拍攝，大家都知咩啦？即係話將部鏡頭 set 咗喺度，跟住嘟嘟嘟嘟嘟嘟咁樣縮時拍攝嘅時間都有四分幾鐘。咁你可想而知，佢同一個比較大嚇，講緊係對佢仔仔應該都係小學生噶啦。同佢剪頭髮都要縮時嘅時候，都要四分幾鐘先搞掂個頭嘅時候。咁你話同一個小朋友剪頭髮，你話係幾唔論盡，幾咁要令佢要定嘅時候，咁樣先至可以整得好咧，剪得好咧，係咪？咁我會俾五個剪頭。头发嗰个嗰把铰剪啦，同埋咧，我会俾三个拍手掌俾阿 Lily， 因为佢真系咧好有耐性咁样咧，笑住镜头咧系望住同佢剪头发，同个仔剪头发，真系剪得几靓噶，都我俾个 like 佢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 一幅七年前嘅旧照片。 七年前制作的一个小 demo， 他形容为是回忆里的一幅旧照片。再听翻，他觉得仍然浪漫的，重新编曲、制作和乐迷分享当年自己的多愁善感。中古电视 Serini 编曲 A Good Day。監製 A Good Day Serini， 如有天我也許終會勇敢跟你去。上榜四星期上升八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第十位 Serini， 我在流浮山滴眼水 .jpg。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呼是快乐的好健康，我们天天一起歌唱。我们在学习，我们在成长，我们是春天的 晨啊，肥妹仔，早晨啊 ，Crazy Lion。 早晨 ，Crazy Lion， 收音机。 哈哈，肥妹仔，收音机，你唔记得今日系丰收 baby 要升天 啊！等你讲啊嘛， 我承认我唔记得咗，好彩你讲啫。 咁咧，今日我要出题考你哋两个，所以我特别记得嘅。 系啊，知道。 我今日要玩一个咧快问快答嘅游戏。 系。 咁咧就瘦鹰茄答两题， 好啊， 妹仔答两题，好唔好？ 好。 嗱，先嚟瘦鹰茄你答吓、啊，好。嗯，第一题，父母或监护人有定冇？ 有。 是啱嘅，有。我哋做咩呢？因为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讲啊。游水的时候啊，我哋啲小朋友同埋 B B 咧，要点样保护安全，同埋要有保护嘅意识措施。 系 咁呢个父母同监护人咧，就要有喺度照顾先好咧，去游水。好，第二题，游水嘅范围，池水深定浅？ 池水浅， 系过深咧危险啊！千祈咧就唔好落水啦。 读小妹仔， 第一题，游水前热身运动定食饱饱？ 热身运动 系啱啦，要做定热身运动啊！食饱饱就千祈唔好即刻落水啊！ 其实我系会想讲食饱饱， 你长期都食饱嘅， 系啊。 好，仲有第二题，雷暴期间落水定上水？ 系咯，上水啊！ 系啊，上水啊，记得。 雷暴期间危险啊， 千祈唔好落水游水啊！ 系啊， 仲有好多嘢要注意噶，小朋友游水。 咁上咗水之后，仲可唔可以食饱饱啊？ 可以啦啩，好肚饿噶喎。 如果上咗去之后咧，冇监护人，我系咪惊要落翻水啊？ 唔好咁啦，好似好复杂咁噶。 系啊， 你咁多嘢想知，你打就十一点之后听啦。丰收快活人，佢哋仲有嗰啲广播嘅讲噶。 新增11宗死亡病例，累计1573人不治。美国太空总署发布火星探测器毅力号喺火星录下嘅第一段声音。是长大约10秒的微弱风声。毅力号着陆的时候，录音装置并未运作，但是着陆之后就能够捕捉声音。另外，太空总署亦都发布了毅力号上个星期着陆后的第一段影片，片长3分25秒，内容是红白相间的降落伞打开的过程。影片顯示了隔熱罩在保護毅力號進入火星大氣層之後脫落，以及探測器成功在火星赤道以北的耶扎羅隕石坑著陸。天氣方面，中國東南部的氣壓正在上升，預料一股偏東氣流會在今日稍後抵達廣東沿岸。预测今日天晴温暖，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本周后期有几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671点，升354点，总成交金额1203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62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11点，跌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13.5冇升跌，美团395.2跌5蚊，快手363.8跌14蚊。小米集团28.3跌7毫，中国移动55.5毫，系跌1毫。阿里巴巴246.8跌3.8，比亚迪股份229.4跌10蚊，希望教育2.83跌2.7，银河娱乐77.5升7.65，中国海洋石油10.52升4.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10.913，瑞士法郎8.66，澳元6.138，加元6.158，新西兰元5.676，欧元9.437， 每百日元兑港元7.38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297。港金现价报16,73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4.36美元，卖出1,815.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坏车，红磡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龙方向管道慢线有坏车啊，咁影响到而家香港去九龙咧就挤塞噶。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呀，就是由于红隧香港去九龙方向管道慢线有坏车，咁影响到告士打道啦，同埋坚拿道过海咧就比较挤塞。咁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返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呢就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就慢车。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东涌与东路回旋处九龙沙头角公路皇后山桥面方向联和墟。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元宵佳节甜又甜，一家大细乐团圆。 之分在元宵佳节要送一个甜食给你的家人，你会选什么呢？ Kitty， 我当然选朱古力了，因为吃完之后可以令人分泌出快乐荷尔蒙血清素嘛，一家人成日都笑口常开，这样就 very good 了。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元宵甜蜜蜜，一家吃到神。 财政司司长将于2月24号发表新一年度的政府财政预算案，有关内容会在政府网页 budget.gov.hk 同步发放，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其他地点索取预算案摘要单张，单张亦有电子版本，市民请尽量在网上浏览有关资料。 晨光第一线每朝六点钟， 听到啦！晨光第一线每朝六点钟， 多谢大家耐心等待。 晨光第一线这个礼拜开始 回复每朝六点启动， 梁咏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远浩， 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丰收家庭保卫队。 我是桂花田啊，知道郑丽莎咧，佢有四个小朋友，真系想象唔到佢屋企咧有几咁混乱啦，同埋嗰种担心啊，妈妈真系伟大啊！ 我系曾志豪，我简单啲，奶粉钱好难揾啊！ 记得留意丰收家庭保卫队，有蜘蛛女郑丽莎。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好，星期二啊，我哋好多活动要呼吁 啦。系啊，星期二我哋咧嘅一间，我哋稍后咧有丰收 baby 要 safety 嘅剧场啦。跟住咧十一点半之后咧就有我哋丰收生活小确幸。咁我哋 今日玩乜嘢啊？ 今日咧就系玩我哋上次 玩漏嘅， 玩漏咗系啦。 玩漏啊， 系啦。咁啊，就呼吁大家咧就准备一啲叫活纸啊。其实咧就我就已经有手工纸嘅，不过屋企未必有，或者公司未必有。咁你咪攞定啲 A4 纸，裁成佢一个四方形咁样咧，跟住我哋学会教大家点样包饺子同埋剪纸啊！原来 剪纸啊， 我冇谂过原来剪纸都可以咁容易嘅。 你铺啊？系咪嚣张啊？ 我唔系嚣张， 系咪托大啊？ 我又唔系， 系咪扮成功啊？ 其实我又未试过。 琴日桂花田几咁嚣张，望住嗰个剪指教就话，其实好容易啫嘛。跟住我望住佢肥大嘅手指咧，穿梭喺嗰个教剪嗰个图画里边，我心谂，我睇你今日点表演。我睇你今日点做 嗱，咁都希望咧，大家而家留意一下咧，原来嗰啲剪纸原来都真系唔难嘅，咁啊可以大家帮忙试下。十一点半之后咧，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面书专页嗰度咧，就可以咧就睇到噶啦。 冇错，咁而且咧嗱，今日再晏啲咧，我哋都会有呢、這、一个叫做风骚家庭保卫队咧，郑丽莎蜘蛛女郑丽莎。 系啊，咩蜘蛛女啊？你好靓女咧，那个妈咪咧就生。 我哋有边个嘉宾嘅妈咪唔靓女嘅、啊？你代一个嚟嘅，听下。 O K， 系个个都靓女嘅。 咪就系咯。 咁咧，但系佢生咗四个。 系冇错，呢、這个 四呢个震撼呢。四个 B B 究竟点凑咧？ 系啦，咁啊可以晏啲啊！今日啦节目啊多罗罗啊，正所谓一浪接一浪啊，先嚟迎接嘅就系呢个《Phone Show Baby》要 safety 嘅广播剧。 儿童事务委员会、 劳工及福利局、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Phone Show 快活日子》， 《Phone Show Baby》要 safety。 风骚快活人之风骚 baby 要 safety 剧场 第十二集阿摄教仔。 自豪博士家人 BB 开发部办公室，你好，我是自豪博士，请问有咩帮到你呢？ 诶，博士啊，博士，我是阿摄啊， 仲有我阿 Lu 啊， 仲有我贵奶奶啊。 喂喂，大家咁齐人啊，打嚟找我咩事啊？ 其实我打嚟咧系想讲多谢噶。上次朝伟姐姐为电影试镜咧，好在有你帮手，将向前翻腾三周半呢啲高难度嘅技能咧，直接下载同埋安装到朝伟姐姐机械人身上面，令到佢明明需要学好耐都未必学识嘅动作咧，几秒之间就上手啦。自豪博士，你的发明真的厉害啊！ 哎呀，你过奖真系，对我来讲呢啲都是小意思嚟嘅啫。不过讲到机械人发明和应用咧，咁我在学术界咧都叫博有名气嘅。 点知博有名气啊？你简直就是在世爱迪生添啦！ 哎呀，即系唔敢当。不过我真系有啲朋友咧都系咁讲，我系我唔好讲嗰啲先。阿摄你咁埋口乖嘅，你连在世爱迪生都讲得出口。看嚟有啲警棍喎，你有咩嘢要我帮你手先？ 不愧系自豪博士啊，系瞒你唔过啊！ 咁你想点啫，阿摄吓？ 老公啊，你又想提嗰件事啊？不如算啦，唔好打搅啊，博士啦。 啊，乖仔阿摄啊，阿租人啊就唔好啊，走捷径啦吓。 究竟发生咩事啊？ 其实系咁嘅，因为我最近工作表现得好好。於是我老闆咧就免費俾我哋住佢嗰間別墅一個禮拜咧作為獎勵啊！佢間別墅咧就好誇張喎，有埋私人泳池。咁我就諗啦，如果自豪博士可以將游泳技能直接下載同埋安裝到朝偉仔仔度，咁就好啦。 好簡單啫，完全都冇問題啊！你想朝偉仔仔識咩識啊？蝶蛙折背邊一樣啊？ 我要曬， 冇問題得啊！ 博士啊，我觉得咁样啊唔系咁好噃。如果啊一下子朝伟仔仔就学识游水，咁阿摄咪学唔到嘢咯？ 咩？阿摄学唔到嘢啊？ 系啊，阿摄啊应该系趁呢个机会啊，学下点样教啊朝伟仔仔注意水上活动嘅安全噶嘛，唔系咩？ 哦，贵奶奶你放心啦，就算朝伟仔仔识游水，阿摄佢一样要教佢水上安全嘅要点噶嘛。嗱，你睇下。这个手机下载了我的安全提示应用程式，万一阿摄交错嘢交漏嘢，这个手机程式就会发出嘟嘟的安全提示的 了。哦 ,OK,OK, 那有就得了，等我下载下先啊。 哇，阿妈老婆朝伟仔仔，你们看看那个别墅几靓。盏吊灯几正啊！ 系啊系啊， 老公啊老公啊，奶奶啊，你哋都冷静啲啊！哇，你兴奋到手舞足蹈咁样咧，因住唔小心啊，双手拨到啲古董啊，到时打烂咗，我哋都唔知点赔啊！ 就真系几靓嘅，阿大啊，乖仔阿摄啊，阿乜你唔系想同阿朝伟仔仔去游水，去泳池嗰边游水咩？仲唔去？ 系噃，嗱，朝伟仔仔，你睇下个私人泳池几大几靓。 嗱，你就去游水先，爸爸我咧就有啲急，我去完叔叔咧就再揾你啦。 吓，喂，你唔系嘛？你就咁叫阿赵伟仔咧自己一个去游水先？ 吓、啊，有咩问题啊？当年死鬼老豆都系咁教噶、啊，同埋咧，志豪博士已经为赵伟仔仔装咗个游水技能，佢都识游水咯，随时用得过添咯。佢自己一个人游，使乜惊啫？ 爸爸，咁我一个人去游水啦。 好啦，冇问题啊，你一个人去游啦。 咩声嚟噶？ 哦，唔使惊啊，系我部手机嘅安全提示应用程式嘅发俾我嘅信息啫。阿 Lu 啊，你冇老化，你帮我睇下个程式有咩提示？ 哦，好啊好啊，等我睇睇。提示信息就话，就算小朋友识游水，都唔应该单独俾小朋友游水。事实上，即使系成年人都唔建议单独游水。而另一个指示咧就话。在儿童进行运动和任何户外活动之前，家长都应该留意并教导子女注意安全，采取适当保护措施以预防意外发生。 唉，听唔听到啊？刚才阿摄你不单止没有教这个慈伟仔仔要注意水上活动的安全，还跟他说一个人游水都可以，你真是大错特错啊。嘿， 是的是的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你应该怎样跟阿慈伟仔仔说啊？ 慈伟仔仔啊，游水咧虽然好好玩，但系咧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似游水咁啊，一定唔可以单独落水，要揾成人陪同先得噶。 阿潮伟仔仔啊，大人同你游水都要揾个识游水嘅先至安全噶。你妈妈我咧就其实系有救生员牌嘅。 咁叻嘅咩？ 你有救生员牌嘅咩？ 我早前啊仲续埋牌添啦。你等下妈妈换埋件泳衣咧，阵间咧我哋就同埋爸爸先一齐去游水好冇？ 好啊。 嗱，潮伟仔仔啊。不如咧，趁妈妈换衫呢段时间咧，我哋食碗杯面咯。 好嘢，爸爸记得我中意食杯面。 阿仔啊，听唔听到啊？好响 啊！我电话又响啦，我又收到一啲咩安全指示啊？ 我又做错嘢？我今次又做错咗啲乜嘢啊？ 唉。游水之前啊，唔好食咁饱啊！吓，你又教错潮伟仔仔啦！ 系嘅系嘅，妈妈，潮伟仔仔啊，游水之前咧，千祈唔好食咁饱。 食饱之后啊，又系唔适宜做啊相对剧烈嘅运动啊，例如游水咁啊，因为咧会影响消化，仲啊可能会引致呕吐添啊！唉， 哎、知道啦，妈。 咁而家唔食嘢做咩好啊？ 咁啊，潮伟仔仔，我哋一齐坐定定，等妈妈换好衫先啦。吓！我又教错个仔 啊！我唔睇个提示啊，都知道你教错个仔啦。喺游水之前啊，梗系要做好啊呢个热身运动先得噶。 OK OK OK， 啊，潮伟仔仔，我哋做完热身运动咧就可以游水噶啦。哎，又错！ 唉、啊，梗系错啦。我都唔知点解我有个咁嘅仔啊！真系啊，而家太阳咁晒啊，晒太阳啊之前啊，系二十分钟就要好查定呢个太阳油啊，有冇查到啊？ 系嘅，系嘅，系嘅。嗱，潮伟仔仔你听住啦，游水之前唔好食咁饱，查好太阳油，做好热身运动，然后喺有救生员嘅泳池、有成人陪同之下，我哋先好游水啊！吓、啊！又错，我想问下我错啲咩啊？今次 咁、你又唔使咁敏感嘅，唔系下下响声都系你错嘅，你今次冇错。 但系点解有啲信息声好烦啊？ 你个老婆咧就漏咗啲太阳油喺个厅度，所以佢又发个信息啊，叫我攞去洗手间俾佢啫。 今次阿摄就学识咗，儿童喺进行运动同任何户外活动之前，家长都应该留意并教导子女注意安全。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以预防意外发生，但是兔仔经实在大把嘢学，想知更多就要留意下一集的风骚 baby 要 safety 啦。 逐个字，逐个字，逐个认识，唐诗殿上是红，上是奇迹，看懂了，然后寻觅，寻觅另一种价值。逐个梦，逐苦恋，逐次累积，抱起过，放低了，然后回忆，然后期，期待，期待，期待下一位接力。你与我。 同心跳，一切都不重要。你与我仍相信，如何不得了？烟火最后也会退烧。最缤纷的花园游乐过，但求痛心。就算是世间末日，苦心自问，都想渺渺惊心。最宽广的公园游乐过，为何认真？若我尚占一席位，都想入座，观赏这个惊险人生。对事做错事，换个脸色，对不起对得起，留下平静，看开了，然后承受另一种压力。会过面道过别，直到熟悉，看一眼吻一次，留下痕迹，爱不够，然后存在另一种隔离。你与我仍心跳，一切都不重要。你与我仍相信，如何不得了？烟火最后也会退烧。最缤纷的花园游乐过，但求动心。就算是世间末日，苦心自问，都想渺渺惊心。最宽广的公园游乐过，为何认真？若我尚占一席位，都想入座，观赏这个惊险人生。但求动心，就算是世间末日，苦心自问，都想渺渺惊心。最宽广的公园游乐过，为何认真？若我尚占一席位，都想入座，观赏这个惊险人生。 有谢霆锋的游乐场啊，来到11点25分啊，看看你气温25度，相对湿度 54%， 风骚快活人。 啊，仲有几分钟的时间，就想问一下两位，可能呢，即是刚刚病那轮呢，就多了在那个空间那树呢。 什么空间？ 什么空间？ 见到呢，啊，竟然有人想到呢，设计一个这样的 玩具 洗手间。 洗手间，点啊点啊点啊，透明的。 所以呢就令到我自己都諗下，啊，如果俾我會點呢？嗱，就係咁嘅。 好， 如果你去一個洗手間，個洗手間呢就唔係你屋企嗰個啦，喺，街外嘅嗰，那個洗手間呢，你坐喺度嘅時候呢，你係望到出面啲人嘅。 係囉。 出面啲人呢就 望唔 到你嘅。咁你喺如厕嘅時候，你會有障礙定冇，定係一樣好舒畅嘅咧会 嗱呢、這个就之前都有介绍过有呢种设计嘅喺法国嗰啲啦，佢都系咁样嘅，俾你望到出边咯， 喺条街 系啊，市中心嘅系啊，同埋佢咧，我唔知道佢好似系同一款嘅，佢咧仲有埋时间制咧，即系你入 打开嗰、那个 系啊，你入十蚊，即系可能譬如话一个欧罗咁咧，你就可以用五分钟，咁咧佢遇时不候嘅， 算唔算系一种行为实验咁噶？ 我谂都唔系，佢好似系以实际管理啫，费事你屙咁耐啊， 系啊系。 我讲呢一个咧就 喺边处啊？你呢个 我呢个喺大陆嘅， 我喺大陆嘅 系啦。但系佢嗰个嘅作用咧，其实系爱嚟为咗打卡嘅。 哦，打卡。 话说咧就咁嘅，咁喺呢个大陆方面咧就有咧 有呢一個嘅叫做博覽園啊，有一個博覽園，咁佢咧就用咗咧成800,000嘅人民幣咧，就係整咗29個呢啲嘅廁所，呢廁所咧佢叫做單向透明廁所，即係單向反嗰啲玻璃啊。 系咯，只系单面玻璃咯，系咯， 系系系啦。咁咧就入边洗手间嗰个人咧就望到出边，但系出边啲人望唔到入去啦。 系啊系啊。 咁但系佢嗰个作用咧就我嚟俾啲游客咧可以喺入边咧即系成为一个好热门打卡嘅焦点啦， 都会嘅，都会嘅。 系啊。 即系等于你嗰啲玻璃桥咧，你谂下外国佢咪有啲景点都系咁样噶嘛？你踩喺个玻璃桥上面咧，你可以好似凌空咁样踩喺呢个几廿丈楼嘅高楼嗰度，咁但系其实你又唔会跌落去噶嘛？咁我谂呢啲视觉效果咧都合理啊。比如果你喺香港咧，我谂你都会入去打卡，即系好似话俾你听，耶！睇下我而家屙尿啊，我望住你嚟屙尿啊。 但系问题系你觉唔觉得我开心啫嘛？ 我谂我觉得你玩一下 OK 嘅。即係特別是如果你開個細嘅話咧，我覺得都仲可以做到嘅。即係你話如果你真係想開個大咧，就老老實實，可能啊真係咧嚇，就真係紅隧都出事㗎啦。 但係你覺得好冇安全感嘅 咩？就係呢個位咯， 因為你真係好懷疑究竟出面嗰人係咪望到自己㗎嘛？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嗱，我咧未見識過呢種即係坐喺裏邊就望到出邊啦。但係咧，我有一個類似嘅經驗咧，就係、是。接近啲嘅咧，就係有一個商場咧喺尖沙咀嘅，咁咧佢好靚嘅個洗手間，喺坐個座次嗰度咧，你坐喺度咧，你閂埋門咧，你成日見到自己。 哦，因為佢有個鏡啊，係咪啊？ 反而咧係見到自己咧，係驚過見到出邊。 你做咩咁唔想面對自己啊？ 唔係，但係其實因為你講緊坐喺個馬桶度啊嘛，你見到自己做咩啫？ 你會望到噶嘛？ 即 係唔係？我中意有塊連身鏡咧，可以隨時欣賞到自己嘅美態咯。 你真係 Are you sure？ 你仲可以調整自己嘅角度啊？原來咁樣就順暢啲喎，咁樣。 嗱，你千祈唔好用力喎，如果你 咩啊？如果你講廁所咧，啲人就已經講香港有一個喺即係山頂之巅咧嗰個酒店啊，直情唔知56楼定72楼嗰啲咧，居高临下，周围肥噶嘛，个感觉系咧，你好似喺山顶度，你就系嗰条瀑布啦。 好似话有一间酒店嗰、那个系咪吧？ 系啊，类似就系咁样噶，系啊系啊， 又系咁样噶嘛嘅设计嗬。 佢就系、是其实都系玩啲视觉效果咧。咁有啲人可能都唔安乐噶，因为咧，如果佢有畏高咧，佢可能个感觉哇，我好似直接就屙出去个大厦度。 阿豪仔，你头先讲嗰啲咧，啲外国嘅景点咧，上到天际唔知几多楼咁样。玻璃地，跟住你行出去啦，喺个观景台嗰度，然之后个地下咧又系玻璃，跟住望下边就系呢一个唔知百几层楼咁高嘅一个街嚟噶啦。咁我试过去到嗰啲地方度参观咧，我系唔敢企喺度，我系要爬行啊！ 我会噶，真系你视觉效果太惊啊， 系真心惊啊！ 系真系觉得你玻璃够唔够稳阵啊？嗰个信心咧系冇。 最惨就系咧，当啲游客咧喺度嘅时候咧，哇！我喺度爬紧啦，隔篱仲有两个咧嗰啲鬼仔咧喺度细佬哥咧度跳。 其实你最后你会同自己讲，我爬咧佢都系跌。其实你行佢都系会跌，即系如果佢要跌嘅话，你爬你都会跌落去噶。 唔系啊，你真系好唔开心。 痕啊，嗰只脚。 你应该睇埋嗰啲咧，3D 嘅叫做平面立体动漫画啊。佢咪喺个马路度咧，佢画咗个好似凹陷嘅嗰啲形象设计咧。 嗰啲安全好多。 嗰啲都吓死你噶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新冠疫苗接种计划自凌晨开放预约，直至今朝9点，共有42,000名属于5个优先类别的市民预约接种。他认为是相当踊跃，反映市民急不及待。林鄭月娥在行政會議之前表示，坊間有很多抹黑和失實報導，例如指昨日她和官員接種的並非科興疫苗，當局馬上澄清。她又說政府會打醒12分精神，每日監察社交媒體的訊息，一有需要就會澄清，亦都希望傳媒會協助澄清，因為疫苗對本港走出疫情很有幫助。林鄭月娥強調，政府會監察疫苗接種預約的情況。 尤其當復星 BioNTech 疫苗抵港之後，可以進一步推展計劃，私人診所的籌備工作亦都可以加快。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提到，香港回歸20多年以來，社會每次碰到爭議議題都會產生鼓吹仇視中央及特區政府的言論，為了令到情況不惡化到一國兩制不能夠貫徹下去，因此要由中央層面解決，包括國家安全及政治體制。被問到如何確保法官愛國，主張結束一黨專政的支聯會成員能不能夠參選，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的人士是否終身不能夠參選等，林鄭月娥說，香港是依法辦事的社會，基本法有詳細規定司法機構有獨立的司法權，法官的委任亦都有清晰規定，看不到有關條文會受到選舉制度影響。至於愛國者的要求，他說有關條例草擬工作已經準備就緒，當立法會開會就會提出草案，到時可以知道何謂效忠和擁護。加拿大國會以266票對0票通過無約束力動議，批評中國對新疆維吾爾族進行種族滅絕，動議獲得所有反對黨議員支持，總理杜魯多和多數內閣成員投棄權票。動議同時呼籲國際奧委會取消北京2022年的冬奧主辦權。自加拿大拘捕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之後，北京拘留兩名加拿大人，導致中加關係緊張。杜魯多被指對中國的態度不夠強硬，杜魯多至今抗拒使用種族滅絕形容中國對維族的行為，認為在西方民國之間就中國人權問題尋求廣泛共識才是最好方法。他和美國總統拜登今日稍後舉行首次視像峰會，相信會討論對華關係。中國駐加拿大大使松培武早前批評加拿大國會的動議干涉中國內政，強調和事實背道而馳，重申新疆完全沒有發生種族滅絕。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溫暖，吹微風，稍後轉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較大，雲量增多，本週後期有幾陣雨，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現在氣溫25度，相對濕度5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30,718点，升394点，总成交金额1,377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54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55点，跌8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18蚊，升4.5；美团399.8，跌4毫；快手363蚊，跌14.8。中国移动55.45，跌2毫；小米集团28.2，跌8毫；阿里巴巴247.4，跌3.2；比亚迪股份231.6，跌7.8；希望教育2.85，跌2.5；银河娱乐77.5，升7.65；中国海洋石油10.54，升5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4，日元105.02，瑞士法郎0.896，加元1.26，人民幣6.459，英鎊對美元1.407，歐元對美元1.217，澳元對美元0.792，新西蘭元對美元0.732。港金現價報16,760蚊，升19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12.29美元，賣出1,812.8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咧先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红隧港岛去九龙方向管道里边慢线嘅坏车咧，终于拖走咗啦。咁但系一带咧仍然系非常挤塞。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咧排到去政府总部，西行咧就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和富中心啦。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都过咗啦，去到黄竹坑医院对出啦。咁一带咧非常挤塞噶。重复多次啦，就系红隧港岛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但是车龙未消散，亦都是非常挤塞。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政府总部，西行的龙尾就排到上去东区走廊近住和富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亦都过晒香港仔隧道，去到黄竹坑医院对出。咁红隧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主要因为这个坏车影响到就是湾仔的道路至道、马斯道、红兴道和会议道一带都是挤塞。道路至道、马斯道、红兴道、会议道一带都是挤塞。黄泥涌道出回去红隧方向龙尾就排到去山光道近住山川道对出。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近住黄泥涌道这一段亦都挤塞，车龙就去到春园街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咁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和沙头角公路皇后山桥面方向粉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突然间行出马路，司机需要时刻留意，避免发生意外。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哎，我想大家都惯咗啦，一去到礼拜二呢，如果你听到我哋呢段音乐呢无比咁长呢，就知道啊呢风骚三宝呢又喺度呢搞緊呢一个大制作啦。冇错，嚟到星期二啊，我哋又有呢一个呢风骚生活小确幸啊，又要同大家拜个年打个招呼先。 係啊，因为我又要顾埋鹏仔啊，你明唔明啊？ 你又攞个衣领对住程振鹏啦。你唔好又攞个衣领对住程振鹏，吓死程振鹏啊。 我哋咁 。成地都系啦， 系 啊， 系嗱，我哋咧就欢迎大家上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面书专页嗰度咧，就等我哋一间咧吓播埋个色端之后咧就诶， 我哋遭遇到火星嗰边咧毅力号咧个信号有啲故障， 系啊 ，connect 咧有啲问题，系啦， 我哋 恐怖得过可恐怖七分钟， 系啦，应该而家就要有呢个啦。 我哋不如咁啊，俾一只歌嘅时间，我哋去准备 咁突破。 哎 因为冇办法啦，因为我哋睇唔到个 Facebook Live， 我哋整啲咩内容啊？系咪先？ 系喎，咁不如我哋再预告一次啊！究竟我哋一间有咩玩啊？ 嗱，我哋一间咧有包饺子同埋有剪纸噶啦，大家咧欢迎咧，大家就准备一张。 系系，不如讲定而家我要预备啲咩材料先啦。 其实咧就预备定咧，系啦，预备定啲手工纸咧，其实咧就系 OK 啦。 你头先话 A4 纸啊嘛？ 其实 A4 纸出嚟效果咧系比较论尽噶，即系比较厚啊。 是 不是是不是四方、咦你准备了了程振鹏是啦。 我就听你刚才讲话要预备啲 A4 纸嘛，我咪将佢。 因 为 你唔系随时有嗰啲工作纸㗎嘛，所以呢就用嗰啲 A4 纸顶住先啦，是啦。咁就整一个四方形，裁咗个四方形先。因为好多时呢嗰啲折纸呀剪纸呀都系呢用四方形嘅纸嘅。 你嗰本数簿嚟喎，厚到咁样。你唔系记录低我哋啲嘢喎。 你唔系谂住。 你长方形。 唔系 佢好似惯咗呢去烧元宝嗰啲咁样呢。 我大家嚟试。不过有啲似嘅， 系咪 先？系佢只手咧，有喺度好似捽牌咁样啊， 衬咗一个圆形咁， 捽到个梅花线出嚟咁样。 你真系麻鬼烦。 系啊 ，OK， 喂，咁啊，大家准备下啦吓，你可以攞定啲纸啦，攞定啲即系如果你有铰剪就攞铰剪啦。 要铰剪嘅，需要铰剪嘅，系啊，需要铰剪。 我哋毅力号嗰边嘅火星信号咧，又通翻咯， 通翻，我而俾翻个样，大家睇先。 而家按咗未啊？按咗未啊？哦，好啦，预备三二一 ，Hello， 火星嘅朋友，而家欢迎你可以咧开住我哋收音机就听住我哋电台广播，同埋登上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速快活人》啊，呢个二台嘅面书专页咧，你就会见到我哋咧而家 Hello 同你打紧招呼啦吓， 系 我哋今日见到自己个样吓 ，OK， 喂，咁啊，事不宜迟咯，我哋准备啦吓。 相遇时回头再笑，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同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啦，你的心情同皮鞋都会变翻光亮的啦。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挺好啊。 不好啊，那我就没位给其他女同学读咯。 哦，那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和所有的痕迹一笔勾销的了。 多谢你啊。 不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风骚生活小确幸的了。 初相遇时回头再笑，望着笑脸感觉像似首诗，每次见他将心意合成字句偷偷的 say hello 如阳光。 好啦，你试过听住咁嘅谢金燕嚟，然后剪纸未啊？ 我都唔明 啊！ 你可唔可以俾温柔啲嘅音乐 ？O K 噶啦。 剪纸咧，虽然咧就好似好开心咁样剪出嚟嗰啲嘢， 系咯。 但系咧，问题系我哋要好优雅、好静态咁样做件事啊嘛。 嚟啦，事不宜迟啦，搭狗啦吓，好啦，我哋而家咧就先由咧桂花田同我哋示范一下咧，究竟点样咧可以用呢一个嘅铰剪啦，同埋呢个剪纸嘅技术咧。 嗱，好，咁你包铰纸啊吓。 好啦好啦，我会使人去包铰纸噶啦。 俾铰纸你啊！佢避咗喎，嗱，我今日咧就剪一个咧心形嘅，嗱，我已经咧有一个咧叫做点讲啊？ 剪咗个， 佢剪咗个窗花出嚟啦，头先已经 剪咗一个分咗口嘅一个心形嘅窗花， 都几靓嘅， 其实都几靓嘅出嚟嘅效果，同埋咧我呢张纸系有绿色同埋蓝色两面嘅。 系啦，嗱，我哋不如话俾听众听咧，因为阿桂花田咧就话咧有一个好新嘅技术咧，佢话其实 唔系新技术啊，系人哋网上面教嘅。 系啊，其实只需要咧就话将个纸咧折埋之后咧，你话咩话？加啲心思啊，喺嗰度画个图画咧，就应该可以剪到咧好复杂咧，同埋好美丽嘅图案出嚟 嘅咯。系啊系啊系啊，嗱， 咁点做咧？ 咁样咧就我哋，你系咪话想示范你乱咁嚟去画 咧？你先试咗个正常先，系啦、 okay ， 你嗰个所谓嘅技艺系点样做嘅咧？嗱，我帮你拎住支咪先。 系 系系啦，我哋好复杂噶，卡拉 OK 一样啊，而家。 咁咧先咧就嗱，咁我搵一张紫色啦，好唔好？ 好啦，紫色正方形嘅。 系啦，咁啊跟住咧。我哋就要对接三个嘢。 系啦，我哋个画面咧又要将个 cam 咧，麻烦我哋嘅摄影师咧就要影住啦，因为影唔到嘅。如果唔系，而家系啦。 好啦，我哋就要影住，咁跟住咧将个对折变成三角形。 将四方形嘅纸咧对折对角折咧就折成一个三角形啦，跟住咧又再对角折一个三角形。 再折系啦，你准备你个 lunch box 咧三文治啊，剪两嚿出嚟啦，而家可以吓。 对折嘅三角形。 有两个三文治。 系啦，咁跟住咧摊开咧，咪中间有条线嘅，系咪？ 打开佢，系 咪中间条线嘅？ 系 啦，咁咧跟住咧，你就要将咧左右边嘅角咧，呈呢个叫做点啊，向个中间位置咧， 即系将佢折埋一齐啊！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打 即系而家咧，佢就将咧左右好似只手咁样啊，互相包住啊！ 系啊系啊，即系只手咧系。 真系手互相包住啊！ 系咪要中间嗰个尖中间中心点就将佢接起啊？ 系啊系啊系啊，中心点嗰个接起咧，跟住咧就将两边嘅角咧，哎呀，等先啊！其实呢个咧我都觉得有啲难度嘅。 O K， 咁咧即系睇得出系好有难度啊！ 搵翻个中间位咧，嗱，譬如我哋头先中间咧咪接咗一条直线嘅，咁我要将两入边咧，好似咧抱手咁样，即系嗰个动作咧，将两右左右边嘅角咧。呈 呢 系啦，变成一个 V W 字咁样咯。总之接埋之后， 嗱你当好似真系个人咧，左右咧木乃伊咁啊，两只手包住自己啦。咁你将两个 V 咧就反起佢啦，咁啊包住。咁跟住又要点做咧？嗱，佢而家又好复杂。头先佢已经示范咗几次噶啦。嗱，我可以预告俾大家听，桂花田咧教你用一个好正当嘅方法去接纸啦。我就谂住一阵间咧就用一个随意啲嘅野兽派啲嘅方法。睇下你可唔可以咧，都有啲效果出嚟噶。 大家咧接咗一个咧，好似一个皇冠咁样，即系 W 咧，即系呈住呢个咁样。 甜筒啊，好似个甜筒咁样噶， 系咪啊？ 佢似好似个甜筒，然后左右咧就有两个角咧就叉起咗咁样。 系啦，咁跟住咧就再中间对折， 再将个对折，好似接飞机咁样咧，越接越厚嘅。 就变成真系一个好似个空咁样咧，但系中间咧即系系啦，一个 V 字 咯， 系。 咁跟住做咩咧？ 跟住做咩咧？ 跟住就 喺。 另一边咧， 系 是打边咧，就画嘢啦。 哦，画嘢。 咁啊，仲要画嘢噶？ 系啊，要画噶。 咁要画啲咩图案咧？ 咁画咩图案咧？嗱，我真系跟翻头先我嗰、那个。 过年啊嘛， 过咗啦。 其实咧，你就可以喺网上面咧参考一下咧，究竟有啲咩，究竟有啲乜嘢咧嘅图案啦，我就 心形啦，简单啲啦、 哎。我就跟住佢咧，就喺度画心形 啦。系啦，咁而家咧，桂花田仔佢呢个甜筒纸上面咧，就画咗个心形。 系，真系好似甜筒。 佢似甜筒噶， 系 啦。 系啦，嗱，有啲紧张吓。 系啊。 咁咧， 唔使紧张。 佢画心形咧， 系啦，佢而家好似情人节礼物咁样咧，画个大心。不过咧，因为佢喺嗰张三角纸上面画咧，其实呢个心咧， 心大心细咁做乜啫？ 系啦，佢就唔系好完整嘅画出嚟。咁点解你一边一边咁样嘅？ 系啊，因为要出嚟嘅效果咧，佢系有咧，有啲窿窿噶。 即系点啊？你个图案系一半嘅，而家画出嚟唔系完整嘅一个心形嚟噶。喂，好抽象啊！我想话咧，佢先至系今日嗰个叫做抽象画大师啊！你话我听呢个系心形，我真系打死都唔信。 系啦，因为你喺其中一个边咧喺度画住一啲咧好虚嘅嘢啊！但系你一定会有啲弯曲咧，剪出嚟之后咧，摊、 okay. 开咧就会有一个心形嘅出现咯。咁、呢个咧就好随意咧，你可以咧你自己睇下点样去挑嗰啲窿啦。 OK， 睇点样挑个窿。咁咧而家咧就畫咗个形啦，等我哋开始剪咯。究竟点剪咧？我哋要剪啲窿位啊！咩叫 剪 窿 位 咧？首先咧，我有啲心形嘅线咧，有啲心形线咧，实呢啲叫做中间虚个位系要留嘅，其他位咧系要剪开的。 哦，佢咧画咗个心形嘅一个好似轨迹个坑咁样啊。咁咧佢就要将中间咧留白嘅地方啊剪走佢，留翻出边个坑。咁咧先至能够咧，即系剪出一个好似透花咁嘅样， 好似挑空佢咁。 系啦，嗱，其实咧，如果即系各位心机嘅听众咧，你可以想象咧，我哋以前中国咧嗰啲民间啊剪纸窗花嗰啲咧，就会剪咗好靓嘅嗰啲福禄寿啊，或者剪咗嗰啲咩门神咧， 喜字啊， 系啦，个喜字佢中间咧其实透空嘅，即系所谓嘅镂空嘅技术咁样咧。咁啊，而家咧佢就将佢剪成一个心形咯，咁啊剪出嚟咧，中间咧个心咧就会挑空咗佢啦，正所谓偷心者一样。 因为你接咗，而家其实有四边喺我手里， 好厚啊，所以好厚肉啊，佢剪出嚟， 所以呢个 A4 纸系会几吃力嘅， 系 啦， 四边喺你手， 系啊， 四边喺你手， 所以你最紧要啊，搵把锋利啲嘅铰剪啊，你就可以顺便剪头发噶啦，真系吓。 喺呢个时候又要同屋企嘅小朋友讲声啦， 冇错啦。千祈咧就唔好乱咁嚟喎！ 系啊，要问准父母啊，知道嘛？危险啊，自己揸个铰剪嚟剪啊！ 系啊，同埋你见到咧，再次我觉得好震惊嘅，人不可以貌相。你唔好见到桂花田啊！ 啊，嗰只戒指都争啲赚爆个手指，但系佢攞嗰个铰剪剪嘅时候非常灵活啊， 好利噶， 好利噶，真系阿华夜晚好担心噶，所以真系 就将头先咧画咗嗰时咧挑空咗一啲嘢嘅，咁好似有个问号咁嘅类似咁嘅符号啦，但系跟住咧而家呢下子嚟啦。我哋 你要扮魔术嗰啲咧，各位咩值啊？ 系啦， 魔术嘅时候你要企翻直个人啊！ 哦，好， 好啦， 企翻直 个 人， 企翻直 个 人。 咁跟住咧就将佢咧慢慢逐一打开摊开咧。 奇迹嘅时候嚟啦，噔噔！原本你以为好似一个鸭仔二咁样，而家佢打开啦，系变咗两只鸭仔二。 跟住再嚟多转， 三个鸭仔二 系咪出现咗？ 啊系喎，见到喎。 再嚟咯，再翻落，哎，原来我都 你都系剪烂咗噶，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哎呀， 再翻多几下嘅时候， 哇几！靓喎，嗱你再反出嚟咧，因为佢头先用咗一个紫色嘅手工纸啦，而家佢又将个底啊个颜色拎咗出嚟之后，哇！紫色喂，我件衫系白色嘅，啱啱好摆上去。 但系真系 几靓 啊！ 系你好似卖旗咁样啊！ 真系几好喎！ 系啦，喂，睇唔到啊，睇到啦，睇到啦！诶，你高啲，高啲，高啲，呢度， 好似啲名牌纸嗰啲符号啊！ 系喎，我觉得几有型喎！喂，可以穿埋喺我呢一个咧嗰个 hoodie 嗰件嗰个咩嗰个 衣顶帽啊！ 嗰个绳度啊！ 绳嗰度，穿喺 条绳 嗰度， 穿喺条绳度啊，会 OK 如果咁样嘅话， 嗱系咪啊？嗱，剪出嚟嘅效果咧，哇，真系咧认真啊！ 唔系喎，请真拍，而家佢剪出嚟咧，你似唔似以前咧市政局嗰个标志啊？ 唔似， 似啊！以前市政以前咯，以前市政局嗰个标志系咁样，唔错唔错。 嗱，我想话咧，呢个真系咧，你识得点样接纸嘅时候咧，跟住嗱，不过你真系要跟翻我，嗱，唔知曾曹佢话一间想， 我觉得应该画嘅时候咧。嗰、那個要畫粗啲啊，畫粗啲你剪出嚟唔會話好幼咧。 咁而家夠唔夠粗啊？ 就靚好多啦。 而家都好粗喎、 啊，好粗㗎、啊，其實 OK 㗎、啊。粗心啊，呢叫粗心啊。 頭先咧，我第一個咧係整得好幼㗎。係 啊， 啊麻煩啊，攝影師整落嚟啊。有一個好幼嘅咧，其實就又有兩個唔同效果咯。 唔係程真鵬，佢係送俾我同你㗎，一個粗心一個細心啊，你自己揀啦、啊。你要粗定細啊？ 咁我要粗啊。 係啊，我要細心啊。 咁呢個真係咧非常之容易。我觉得嗱，曾就不如咁啊，你就示范一下，睇下点挑，点样画咧。 时间关系，我哋先叫咗咧高手咧，同我哋示范啦，接饺子，我最后咧就再嚟剪纸。 哦， 嗱，我哋奉献咧有嗰啲手 model 啊， 我 哋有咧手足 model 啊， 我都识接 手毛啊， 系啊， 系啊， 中苏手毛。 但系我谂住两代同堂、啊， 你两代 有阿嫲同埋有个女一齐接饺子、啊。 系 嗱，我 睇唔出咧， 睇唔出 啦。你话俾我听啊。 好啦，而家我哋咧玩第二个游戏咧，就系示范点样。接饺子啦，就攞嗰张剪纸咧。今日全部都系啲手磨桂花田咧，手植明毛啊，同大家示范下。 又系将两将咗四方嘅手工纸咧对角接咗两下先， 系 啦，咁啊摊开啦， 将佢摊开， 系啦，咁啊又系咧将四只角咧， 跟住点啊？ 四个啦，向咗中心点。 哦，今次四只角向中心点屈落去， 系啦系啦， 系啦，同心圆一样啊，啊四只角接埋去。跟住会点做啊？ 好啦，好啦，跟住咧，哎、 其实我上次我试过啦，我净系呢个步骤已经失败咗啦，因为咧对得唔齐啊。 哦， 唔系你嗰张四方形嘅纸唔够四方啊？ 唔系，因为我粗心啊，我四只角咧对唔齐个中心点度。 好啦，好，跟住点啊？跟住咧就喺佢每只有四只角啦，喺四只角嘅时候咧，就咧就向内 再屈一屈， 再屈屈一屈， 系啦， 系啦， 系。 哦，原来你将你四只角咧就唔好变角啊，就唔好变锐角啦，将佢变成平角、钝角。就将佢接翻入去，接上接，哇，系、哦， 但系个屈个幅度大细指定嘅啫，系嘛？ 一半到啦，一半到啦，系啦系啦，即系唔使贴得太 紧。咁你见到呢个咧，好似咧唔系四方形嘅嘢啦， 六角形咯， 系咪啊？ 好似六角形咯， 点指啊？ 呢个直情 八角啊， 唔系呢个似 transformer 咧，嗰个唔知国派定狂派嗰个标志嚟噶。 究竟我个饺子系啲咩形状噶？咁其实咧就将佢 好似个荷包仔 对接，对 接， 对接。 咦唔系喎，阿妹话唔系喎。 对接之前你要落嘢嘅， 落油系咪我哋煎饺子要落啲油嘅。 咁头先啦，反而咧，反正我哋有啲纸啦喺度剩咗啦吓。咁我哋咧就将佢 即系落啲葱花落去啊。 唔系啊，落整饱满佢啊。 整饱佢 系啦， 即系揸埋一嚿啊。 系又系要咁样嘅咩？ 系啦，咪啊，将啲 哇好立体喎、啊！原来佢整呢个饺子真系包馅喺里边噶，犀利喎！ 咁 系 咪点样令到 有馅、 啊？ 梦红有笑啊！呢啲真系哇！ 你 讲 咩啊？ 有馅啊嘛，做咩啫？哎呀！ 嗱，摆咗啲馅喺里边咧，就真系将佢咧就对接啦。 系 呢、這个太大啦。 喂，啲听众系咁赞啊，佢话甜甜好靓啊，哦、接得 系啊，多谢 系啊。 好啦，咁跟住咧就将佢咧塞晒喺里边嘅时候咧，就将佢对接。 咁跟住点啊？呢个时候就阿婆嗰啲嚟啦， 攞口水舐佢， 接佢。 我真系哦，佢将咧而家咧好似接，真系你包饺子啊！你嗰啲饺子皮咧，各位听众，你嗰啲饺子皮咧就由个边开始咧就接啲皱纹啊， 好 似车轮包咁。 系啦，佢而家就将佢咧即系系咁诶接细接摄细摄咁样啦。 系啊， 哇，真衰嚟喎！我离远喂阿廷俊鹏，你知唔知啊？我近距离睇佢而家接出嚟嗰个啡色饺子皮咧，佢真系好似人哋出边咧街食嗰啲诶唔知点样用， 有个 狠嗰啲， 系啊系啊，同埋 接狠嗰个， 同埋佢个。啡色皮咧，真系劲似，可能系嗰啲黑糖啊，或者加咗嗰啲， 系咪年糕？ 年糕色啊，即系各位年糕色啊，系啊，哇，犀利、啊！ 喂，我想 话 咧。我想话咧， 犀利喎！人不可以貌相啊，即系各位俾啲掌声桂花田啊，真系。 嗱，我想话咧，由于 是当真嘅， 是当真啊，可以食咁啊，真系厉害。 由于呢一只诶呢一张纸比较细啊，咁、 哦、 所以出嚟嘅效果咧有啲 诶，怼近镜头，怼近镜头睇睇，哇，出嚟嘅效果都唔错噶。是不是我觉得似啡色的年糕我大家来试过你我都已经说啡色年糕了真的。 咁佢就話包餃子可以包到，咁因為可能張紙比較細啊，咁我張紙比較細咧，所以咧出嚟效果有啲論盡嘅。咁可能而家可能咧一間有個示範咧，可以俾大家睇。 請另一位手模， 係啦，另一位手模，我俾翻頭先嗰個 嗰個片嚟睇啊。 唔係啊，唔係啊， 我覺得聽眾咧有啲就話犀利啊，你接咗個咧好意頭叫做荷包滿滿啦、 啊哎。多謝多謝。 係啊，咁然後就話咧桂花田真係剪得好靚啊，話紫色個心好正啦。 喂，呢、這個真係靚，我就係、是、真心我琴日咪同阿曾潮講咯，話好容易。 甜甜好叻啊！做多一次， 播得到做装饰 考手啊，系啊！我不如咧，我想示范咧，如果咧，我哋接纸咧最叻嘅地方咧， 剪 纸嗰个咧， 我 就话可唔可以咧，可唔可以乱嚟啊？即系话咧，我哋只需要咧嗱，将佢左右对接啦。咁其实咧，如果中间咧，我哋剪唔同嘅花纹咧， 好简单啫嘛。 系啊，我但系我琴日我同阿田咧话谂咗条桥咧，就 乱剪， 系啦，写自己个姓上去啊。睇下剪出嚟个效果咧会系点样嘅？ 剪唔剪到啦？ 系啦，我而家咧就将佢左右对接，中文咯。譬如我又写我曾字喺度啦，我又好似佢咁样，系啊，唔知出到嚟会点样嘅咧？嗱，我又好似佢咁样，系啦。 我睇佢点挑， 又系写个曾字嘅一半出嚟。哇！我都觉得有啲难度啊， 唔系咁简单。 系啦，嗱，我而家先俾大家睇下， 佢先 将个曾字嘅一半写咗出嚟， 又真系写得几好 嘅。但系仲要系咧有立体雕花嗰种效果嘅。 好啊， 好啊，咁然后咧我就咁剪啊。 你跟住，因为咧我哋要留空噶嘛，即系要剪白啊嘛，留翻嗰啲。 嗱喺我剪嘅时候咧，我哋揾咗另一位少女手模咧，佢亦都接咗一个咧紫色嘅荷包蛋出嚟。 哇，好靓啊呢个，唔系呢边似啲， 系啦，你俾佢睇下，你俾佢睇下， 系啊。 两代同堂啊，麻酸同乐啊，头先真系厉害厉害啊！ 嗱，两个饺子啊， 系啦， 真系多谢晒。 你觉得同你嗰个有咩唔同呢？剪出嚟，头先佢接出嚟呢个紫色嘅嗰个饺子。 呢、這个饱满啲嘅，因为佢有咁嘅时间去剪啊嘛。嗱，曾志豪咧已经好努力咧剪紧佢自己嘅曾字，但系唔知出嚟嘅效果变咗肥曾啦吓。 系咯，我唔知噶，出到嚟咧。 听众诶，网友话似煎韭菜饺啊。 系系啊，我都觉得啲似啊，真系。喂，嗱，由于时间关系啦，我尽快咧。剪埋出嚟就算数啦，睇下究竟咧而家咁样出到嚟嘅效果系点啊？咦， 嗱， 唔得， 紫色嘅系乜嘢？ 嗱，你系有个形体嘅曾志豪，我想话俾你听，佢系有个曾志豪形体。 我接咗个好似机械人，喂，好似大黄蜂啊，好似 Bumblebee 啊，送俾我仔啊，一流啊，真系啱晒啊！ 系啊系啊，所以剪纸不是咁容易，不过系咧，其实喺网上面咧，去揾剪纸呢个字咧，已经有好多咧教学噶啦，大家咧不妨俾啲时间咧，去买翻啲好靓、好七彩颜色嘅工作纸，咁跟住咧，你就可以咧就去翻去同你个仔一齐玩折纸，其实一啲都唔难嘅吓。 系冇错，一啲都唔难。我哋而家咧就会将呢一个咧两只饺子啦，同埋呢一个大黄蜂一个姓曾嗰个剪纸咧贴上网，咁啊鼓励大家咧。如果而家疫情期间你仲要留喺香港屋企嘅话咧，多门手艺可以做下。好啦，听新闻啦。 律师团队同传媒不得以任何方式披露14名控方证人嘅身份，否则可以被视为藐视法庭。八名被告其中两人已经承认暴动罪，另一项有意图而伤人罪就获法庭全挡。天气方面。現時影響廣東東部沿岸的偏東氣流會在今日稍後抵達珠江口一帶。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天晴，下午溫暖和乾燥，吹微風，稍後轉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清勁。 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星期五能见度较低，稍后有几阵雨，星期六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749点，升429点，总成交金额147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54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55点，跌8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16.5升3蚊，美团401.8升1.6，快手363蚊跌14.8。中国移动55.1跌5.5，小米集团28.15跌8.5，阿里巴巴247蚊跌3.6，银河娱乐77.7升7.85，比亚迪股份231.2跌8.2，希望教育2.83跌2.7，中国海洋石油10.54升4.8。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54，英磅10.911，瑞士法郎8.657，澳元6.136，加元6.155，新西蘭元5.674，歐元9.4345。每百日元對港元7.38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3.312。港金現價報16760蚊，升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2.51美元，卖出1813.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红磡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龙方向管道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又影响到而家红隧嘅香港去九龙咧车龙比较长噶，三线过海嘅情况，咁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啊，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就去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收费广场。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咧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东区走廊西行啦，过海同埋去中环方向，龙尾就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红隧嘅九龙入口咁就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港安医院。喺九龙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津桥。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告士打道波斯富街桥面来回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同埋沙头角公路皇后山桥面粉岭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元宵佳节甜又甜，一家大细乐团圆。 大家好，我是我是你的后援会的阿一，在元宵佳节。我一定会揀陈皮红豆沙，记住一定要揀啲靓嘅陈皮啊！ 点解啊？ 因为啲陈皮就好似我一样，摆得越耐越值钱，同越有味噶。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元宵甜蜜蜜，一家黐到实。 选民搬咗屋，要喺4月2日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系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回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在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喂老婆啊，我啱啱咧同完个仔咧做完热身运动，又帮佢搽好晒太阳油，咁佢而家自己去个足球场度踢波，我哋咪可以乘机拍拖咯？ 梗系唔得啦！儿童喺进行运动同任何户外活动嘅时候啊，家长系应该要留意并教导子女注意安全，采取适当嘅保护措施，以防意外发生噶。 吓、啊，咁咪即系我哋两个要睇住佢踢波踢成个钟？ 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之风骚 baby 要 safety 剧场》会有专家讲更加多 tips 俾大家知。 好啦，《风骚 baby 要 safety》，我哋除咗有呢个广播剧要听之外咧，亦都有专家咧就同我哋讲解啲知识噶。特别我哋今日咧就要提到就系、是、喂小朋友做运动咧，有啲咩注意事项咧？ 嚟紧啊，即系虽然而家先二月啫，咁天气开始热噶啦嘛。 唔系你会你点都会带佢出嚟玩噶嘛？ 系啊，去游水啊，游水啊嗰啲，系咪？ 冇错啦，特别系你知啦，好似呢啲妈妈咁样咧，佢自己又唔做运动。咁如果淨係个僆仔做运动呢，係咪真係可以呢好似啲人所谓放羊咁样呢？嗱，佢自己食草，我喺隔篱就自己打机。得唔得呢？嗱，我哋今日呢主题呢就同你讲下呢即係游水嘅运动注意事项。我哋请嚟嘉宾呢就有儿科专科医生邓秀石医生嘅。Hello， 邓医生。 Hello。 Hello， 医生你好。 喺度。 你好你好，系啊，有句花田系曾志豪啊。喂，想问下医生咧，嗱，好多家长咧，佢就话我都知道做运动之前要热身，游水都要热身。 是啊、 但系其实呢个热身会唔会纯粹咧系等啲僆仔咧就集合啊，迟到之前俾啲嘢佢做噶咋？其实游水好轻巧，因为佢又唔系好大力喐嘅，即系嗰个热身咧，点样可以说服到啲小朋友？ 系一定要做咧， 一定要做咧， 一定要做啊，唔好 hea 做。 系啦，个背后嘅原理解绍下得唔得？ 系，咁其实所有运动咧，之前咧小朋友做咧，都应该要做下运动嘅热身运动。咁因为热身咧都系紧要嘅，无论你大人小朋友都要做。咁因为你身体一个静止嘅状态，仲仲有一个运动嘅状态啦，咁就会有机会咧，会令到成温度上升啦。咁喺呢啲时候， 邓医生啊，邓医生，邓医生，唔好意思，因为可能我哋嘅接收咧有少少唔清晰，我哋不如咧，我哋叫同事再打俾你，或者我哋睇下会唔会换个位置，会再清楚啲嘅、 啊，或者顾我电话。 系啦系啦，我哋叫同事再联络你一下吓。 邓医生先啊，打一阵啊，稍后啊。 系啦系啦，嗱咁啊，但系头先佢提到就系咧，真嘅，譬如我都有带小朋友之前去学游水。嘅时候咧，咁你知啦，有时我都有迟到啦， 系啊， 咁啱啱好嚟到啊， 系啦，咁改你嘅本色， 你见到啲人咧就已经咧就拉晒筋啊，松晒脚咁样噶啦。 我想话咧，啲小朋友咧，佢话起码都要15分钟，真系咧，大家 咁耐噶， 大家系啊， 我见佢哋又冇做足15分钟。 我嗰时去过啊，带阿荣荣落去嗰啲咧，好严格。 系咪大个啲啦？佢已经 咩啊？咪幼稚园咯， 都有做15分钟热身。 喂，起码都有呢个时间。 系咪做完就放学啦？ 有呢个时间嘅准备。 有冇咁耐啊？15分钟热身真系好。耐，大人都冇做咁耐。 嗱，即系咁样啦，佢即系唔系我意思话，即系由换衫啊，跟住去到诶， 你梗系换衫， 列埋队，咁跟住就做好多下 啦。我讲热身啊， 我只系由头到尾咧、都做足准备噶。 嗱，邓医生翻嚟啦，我哋继续问翻邓医生先。Hello， 邓医生， 喺度， 系啦，非常清晰，多谢你，多谢你先。系因为头先我同阿桂花田就话咧，其实个热身咧， 好重要， 系咪真系要做咁长啊？十五分钟 有冇啊？ 五至十分钟基本噶啦， 系啊， 五至十分钟啊，唔系十分钟 嚟 噶， 系 啊，仲有咧，仲有咧，系啦， 系。 最主要咧就等小朋友提升翻个专注力啦，同埋等佢哋嗰啲皮啲肌肉咧啲温度上升下啦，增加个血液循环，同埋将佢哋心跳有少少提升啦。咁就个运动至紧要系轻松啦，同埋游远啦，咁就强度我谂低至中级就 O K 噶啦，即系跑嚟跑去噶啦。 Okay, 我有少少咧就要拉下筋啊，咁样样等嗰啲肌肉啊放松下啦，然后先开始做运动咯。 系、其实咧、因为咧即系如果跟泳班咧，咁啊一定有教练跟足啊，要做咩动作。但如果私底下如果啲家长同啲小朋友游水咧，啊唔该都唔好拿细，如果唔识唔紧要，都上网去望下点样为之同小朋友 warm up 咯，嗬。 系啊， 系啊，唔好赖低呢个动作。 嗱，咁啊，亦都有另外一个我哋听就听好多噶啦。不过咧，老老实实有好多人咧都有啲不以为然嘅，就 系 话食饱就唔好落去游水。 系啊。 咁我听过啲讲法就话食饱咪啱啱有气力咯。咁我要隔几耐啊？又话食饱唔好游水，太饿又唔游得水。 太饿咧咁 冇力游噶咯。 系、哦，即系究竟食饱游水最危险系咩位置咧吓？ OK， 食飽呢就其實有兩樣說法嘅。第一樣呢就話啲血液啊去曬嗰啲胃部消化啦，咁所以你個身體嗰啲其他地方啲血液會減少啦。咁其中一個解釋嚟嘅啫。咁但係覺得最緊要呢就係、是、如果你個肚好飽呢好脹呢，咁就會影響唞氣喎，其實都會係。因為你焗住焗住㗎嘛。咁、哦、你知小朋友一走呢就放電咁樣呢，好快呢個唞氣會升，即係呼吸頻率會上升啦，會影響嗰個呼吸嘅。尤其喺水度呢，哇咁樣壓壓咧，可能會隻個胃咧會嘔喎，想撞嘔嗰度，會影響呼吸。其實依樣嘢就緊要啲嘅喎。 哦，因為食飽會頂胃，跟住頂住個呼吸，咁樣即係、哦、如果佢再增加咗咁多嘅呼吸量咧，又真係阻住嘅原來。 哦，咁如果太餓係咪、哦 okay、就係嗰啲咩血糖低啊、軟奶奶咁樣？ 咁啊，一定唔可以空肚嘅，都要俾少少小食啦，俾啲多士啊，俾啲奶啊，或者俾少少麥片佢食下啦，都要少電先得噶嘛。 好啦，咁你話除了吃饱吃滞啊，或者不可以太饿之外呢，咁佢真係终于落咗水啦，又做埋热身啦。咁系咪家长呢就可以好安心呢，可以睇手机咯。佢落到水有啲咩要注意呢？ 千祈唔好啊，邓医生话。 即係游水都非常算係一个少少危险嘅运动嘅。咁就始终喺陆地度啦，咁啊走几呢阿爹哋妈咪都可以观察到嘅。喺水度有时真係睇唔切嘅，真係。咁就一定要有救生员嘅泳池啦，呢个最主要啦。第二呢就如果有几个家长嘅话呢，就大家轮流啦，及住啲小朋友啦，系啦，咁就唔好一个大人带几个小朋友咁样样啦，系啦。就算你嗰啲小朋友真系，哇，我已经学过游水噶咯，乜都识噶咯，都唔好放松噶，因为始终小朋友机会抽筋啊、冇电啊，或者真系饮多两啖水，佢就惊噶啦嘛，一惊佢就会乱嚟噶啦嘛，其实都系，咁就系千祈唔好低估呢个情况。 喂，医生啊，你哋以往咧有冇接触过有啲可能即系大家例示啲意外咧喺泳池发生咧？佢哋喺咩情况之下发生？即 系咩意外？ 系啦，系抽筋啦、啊、撞亲啦、啊。定系点多噶？ 咁咧就當然啦，香港其實都算好安全嘅社會嘅。咁真係有事情咧，咁啊好大機會咧，真係有啲突發事件嘅，例如真係冇救生員啦，或者個小朋友開始學遊，諗住遊遠少少，或者因為啲泳池咧，你知咧高低都有啲唔同噶嘛，佢低估咗嗰個高度啊，就游深咗水啊，咁就翻唔翻嚟，咁就呢啲情況都係最導致危險噶啦，都係。 即係體力不計可能係最常見嘅，即係因為游到一半已經發覺，哇，原來深到又跌唔到地喎，又未埋到岸喎。 系啊，系啊，真系有咁嘅机会噶，因为你香港泳池一定系浅至深噶嘛。 冇错冇错， 我个仔系游泳健将嚟噶，佢游水比赛攞好多奖噶，系咪？ 欺山莫欺水，系咪咁样啊？ 喂，有时都真系啊，嗬！即系就算咧，因为通常咧，嗱，你细个嘅幼稚园嗰啲咧，家长一定系楞住佢嘅手，唔会放手噶啦。但系可能真系上到小高小咧，可能佢已经大个仔啲咧，咁又可能又真系学过泳游水咧，系咪都唔可以掉以轻心啊，医生？ 其实因为咧，你最主要咧，有时小朋友未遇過風險啊！可能真係咁好彩遊下抽筋，咁你就真係有時就弊噶啦，真係。 我抽筋喺醫學角度咧，其實冇啲特定嘅成因咧，即係如果你冇做某啲嘢咧，又或者你發生嗰啲情況咧，就好易抽筋噶。 咁就相信就冇特定成因嘅，但係要過度緊張啊，即係或者你食嘢唔夠啊、血糖啊、血糖低嗰啲咧，都會引致嘅，其實都會係。 水温低會唔會都有㗎？ 即係凍得滯。 係咯，我哋成日都覺得好似凍到咩都收縮咧，呢個。概念啱唔啱嘅，會令到抽筋。 如果你做足個熱身運動咧，其實就唔係太擔心嘅，因為如果游水咧，其實就 keep 住做嘅，即係 keep 住喐嘅，你唔會淨係浸喺個水度啊，咁就好快凍啦。但如果你小朋友咧一喐緊嘅時候咧，嗰啲體温就會上升，啲新陳代謝都會上升嘅。 係 嗰下咧就佢哋個温度會 keep 到噶啦，其實就係、 是。OK， 咁如果我哋真係要同啲小朋友咧，即係希望佢注意安全咧，可能佢就一支箭衝入去噶啦嘛。如果醫生咧，你要俾一啲提示佢咧，邊一樣嘅安全？佢系最需要留意就系靓仔唔好乱嚟，泳池最容易发生事嘅，真 系 点提佢好啊？ 都系听爹哋妈咪话啦。不过好多时咧就要喺去泳池之前咧已经要同佢提定噶啦，几样嘢啦，即系一落到水啊就唔好放，就唔好乱晒大龙啊，自己 一支箭走咗去 系啦，一支箭走咧泳池有线啦，其实就系、是、咁就一定要喺爹哋妈咪视线范围之内啦，咁呢样最紧要啦，系系啦。 好啊，多谢晒今日咧，邓秀石医生同我哋就讲解咗咧，即系如果你真系要做一啲水上活动咧，小朋友点样注意安全嘅？唔该晒，邓医生。 哦，唔该，系啊 ，thank you， 好， 拜拜， 拜拜。 天天微笑我看是歌唱和你心情交换自在不需伪装翻过一座座丛林高山眼前一望无际草原风的亲吻 你在身边啊，小男孩乐团，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丰收家庭保卫队。 我系桂花田啊，知道郑丽莎咧，佢有四个小朋友，真系想象唔到佢屋企咧有几咁混乱啦，同埋嗰种担心啊，妈妈真系伟大啊！ 我系曾志豪，我简单啲，奶粉钱好难揾啊！ 记得留意丰收家庭保卫队，有蜘蛛女郑丽莎。 系啦，咁啊，十二点半之后咧就会播出佢嘅访问啦，大家可以睇下啦，听下佢咧究竟啊，明明想 照顾四个小朋友， 明明想追第二个啫，点知一嚟咧嚟咗三个，究竟发生咩事咧？ 冇错冇错，嗱，咁啊，直播室有桂花田有曾志豪啦，咁啊 ，Home Office 啊，亦都有程振鹏继续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啦。嗱，头先我都话啦，今日有两个应用程式咧，就会大家可以使用啦。一个就是打疫苗啦，咁你可以上去预约啦。咁另外一个咧就是呢一个 BNO Visa 咧，你可以用个 app 咧去申请。咁啊，所以咧坊间亦都多咗好多咧嗰啲资讯咧，系玩咩咧？佢就话如果咧你真系想去英国咧，无论你谂住过去读书啊、做嘢啊，定系真系移民咧，佢话你了解英国嘅一啲即系小知识咧有几多？你系咪真系认识？系啦，可能你话，除非我识英文咪得咯。嗱，咁啊，究竟咧你认唔认识？英国咧佢里边有一啲嘅资讯咧吓。而我想问你咧，阿程振鹏，你系咁喐嘅你？ 我冇啊，我啱啱移凳啊，啱啱喐嗰张凳， 好晃下 个镜头就夹喺张凳嗰度嘛。 哇，你个余震而家仲喺度喐紧，真系犀利，哇，头都晕啦真。好啦，好，第一题问题，我想问下两位，请问你英女王嗰本护照有咩特别嘅个封面？ 英 咩叫英女王嗰本护照啊？ 佢英女王个护照佢个封面会点样嘅？譬如我哋话特首个车牌几多号嘅，英女王个护照封面有咩特别？ 皇冠啊？ 啊，唔系啊，佢个头像咯，系咪啊？ 点咧？点咧？点咧？ 你讲系啊，净系俾阿英女王嗰本护照啊？ 系咯， 佢自己个人嗰个啊？ 佢唔系佢边个咧？ 哦，咁咪同其实我觉得佢本护照，佢冇护照嘅。 哈哈，好嘢， 冇护照嘅， 好嘢喎！ 头已经系啦，英女王 啦，啊，识唔到你添，真系，我谂住识下佢外家嘅新闻咧，即系睇下佢得唔得。 我坚知噶， 系阿程振鹏，你知唔知噶？ 我都喺度估紧佢会唔会有护照？ 冇， 佢冇 护照 点出行先？ 咁佢系元首啊，佢有佢嘅方法。 唔系，我哋特首都有护照噶，特首都有身份证噶。 佢嗰时未做特首啊嘛， 即系都。要有噶， 咁佢嗰 时未做特首，梗系要有护照啦。但系问题 特首而家做咗护特首，特首做咗护照添，即系特首做咗特首，佢都有护照噶，系咪先？而家 因为之前已经发咗啦嘛， 系啦，冇错。 但系因为王，佢已经系个 嗰个地位又同啊呢个官员 系啊，冇错， 应该有啲唔同。 原来咁样嘅， 播出嚟得噶。 系啦，因为咧，原来咧，英女王咧真系冇英国护照噶，点解咧？嗱，佢话咧，因为咧。佢英國護照由邊個簽發嘅咧？原來就係由佢咯，係 咯， 因為咧，但係佢話大家如果望一望 BNO 咧，護照一打開咧，就會見到一個説話，就話英國女王陛下、國務大臣以女王陛下之名咧，請求各國有關機關咧就揾照護照此人通行無阻。 係啊， 所以佢話呢本護照係以佢嚟命名。 第一頁就已經係佢有佢嗰扎字㗎啦。 所以佢係唔使嘅。好啦，咁我問下啦，駕駛執照咧？ 係。 英女王有冇驾驶执照 嘅？嘿，佢唔使揸车嘅。 咁如果佢要揸车咧，佢有冇驾驶执照先？ 唔使特加，如果啊，佢唔使揸车， 有冇先？ 佢有侍从司机嘅 有冇？ 冇。 有。 又要问咗佢啦，特首都有八达通啦。 佢未做特首之前边个啦？ 有冇驾驶执照？ 冇冇冇。 我估有，因为咧唔同嘅驾驶执照其实系一个技术证明。 系咯。 佢要有呢个技术。佢做咗英女王，即系唔代表佢识揸车噶嘛？咁机械嘅嘢， 系咯， 所以佢系唔需要有咯。佢嗱，仲有佢应该系要有骑师嗰个牌照，即系如果有 骑， 因为佢骑马出身噶嘛。 陈振鹏，我哋又输咗俾呢个八卦女人啊！果然佢亲家嗰边啲消息咧，佢系熟悉好多噶。 其实咧， 原来女王 冇噶， 冇噶，因为原来女王陛下嘅护照咧，嗰个驾驶执照咧，佢话原来都系由佢签发噶。所以佢又系唔使有驾驶执照噶， 好有型哦、 啊！真系好搞笑啊！佢自己个头像已经系啦。 理解系咪应该咁样啊，豪仔？佢唔系唔使驾驶执照，而系反正都系佢自己签发啦。佢求其你要驾驶执照，搵张纸仔写两， 系啊， 咁都要考牌噶。 系好笑啊！佢话英女王系冇驾驶执照 嘅，为免咧佢咧就有嗰啲叫咩冲突啊，即系利益身份冲突咧等等嘢。佢系唔会揸车。 唔系，我谂系啦，文化上咧讲唔过去啊，我就签嗰个啦。咁边个用我咧？嗱，好啦。跟住，请问你英国国庆日系几时？ 哇，呢、這个真系唔知道、 啊。英国国庆日几时？ 系咪英女王生日嗰时啊？ 唔系，应该唔系嘅。 嗱嗱嗱，头先人答啱咗，头先人答啱咗。 系咪英女王生日嗰时？ 冇错， 系佢生日，佢成日生日都唔定时嘅、啊。 原来吓系咩？ 系啊，因为咧嗱，我成日都睇嗰个新闻咧，四月咧就好似系佢嗰个生日月嘅。但系正日系边日？好似 嗱咁样嘅， 六月佢有庆祝嘅、哦。 原来咧，佢话咧，英国咧就同譬如话美国啊、中国呢啲唔同咧。佢话佢冇一个好特定咧，就话七月一号啊、十月一号咧就 系 嗰个国庆日嚟嘅。咁咧，佢哋会点样咧？佢话咧，英国咧系冇国庆日，咁取而代之系咩咧？佢话就将英女王嘅寿辰就视为国庆。 但系佢正日系边一日？ 正日生日咧系四月二十一号。 哦。 但系佢话点解咧？成日大家都六月先至庆祝嘅咧，咁样。原来 咪撞咗 Easter。 唔系原来咁样，佢话四月嘅英国咧天气麻麻地， 咁咧嚟庆祝 系啦。佢话咧官方咧就将英女王寿辰咧就定喺咧每年六月嘅第二个星期六，就可以咧即系夏天啊嘛，蓝天白云咧就可以举行呢一个 庆 祝。 所以咧，我先话佢六月先庆祝，但系佢本日但佢四月生日咁 样，系啊，真系好搞笑噶。好啦，最尾呢条啦，英国嘅国旗系用。边几款嘅国旗混合而成嘅咧？ 吓，咩 三个兰啦，咪英格兰、苏格兰同埋爱尔兰啦。 唔 系啊，冇错。原来你知唔知佢系咧三合一嘅？因为咧佢呢个叫大不列颠啊嘛，即系 United Kingdom 啦。佢原来将 England 即系英格兰、Scotland 咁啊交叉，仲有呢个咧即系北爱尔兰咧嗰个交叉咧，一个就蓝底白交叉，一个就白底红交叉，同埋白底红十字，一拼成咧就变成而家呢一个咁样嘅米字旗啦。 咁有趣噶， 冇错，呢个就系英国嘅小知识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新冠疫苗接種計劃至凌晨開放預約，直至今朝九點，共有42,000名屬於五個優先類別的市民預約接種。她認為是相當踴躍，反映市民急不及待。 林鄭月娥在行政會議之前表示，坊間有很多抹黑和失實報導，例如指昨日她和官員接種的並非科興疫苗，當局馬上澄清。她又說政府會打醒十二分精神，每日監察社交媒體的訊息，一有需要就會澄清，亦都希望傳媒會協助澄清，因為疫苗對本港走出疫情很有幫助。政府正是研究立法禁止侮辱公職人員，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之前被問到有關法例會不會影響市民的言論自由，林鄭月娥說相關的立法工作仍然未去到成熟階段，如果落實法例會小心作出平衡。他說近年除了警務人員之外，不少前線公職人員都受到威嚇和侮辱，對公民社會來說並非好事。林鄭月娥重申基本法保障了市民的言論、表達和集會自由，有關權利不會受到限制。而由於政府有不少議題要處理，包括他早前提及的五項立法建議，所以立法禁止侮辱公職人員並非排在很高的次序。在反修例事件中，首名罪成判囚的社工劉家棟去年6月被裁定阻差辦公罪成判監一年，他就定罪和刑罰提出上訴，法官在高等法院宣讀判詞，駁回定罪上訴，而刑罰上訴得席，刑期由一年減至8個月，劉家棟要即時服刑。劉家棟在前年的示威衝突之中手持社工證，要求警方給予時間給人群散去，期間以身體撞警員防盾，阻礙警方推進，被裁定阻差辦公罪成。前香港眾志主席林朗彥和成員周庭早前承認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以及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分別被判囚7個月和10個月。兩人向高等法院申請上訴期間保釋外出，法官宣布兩人的上訴案將會轉到上訴庭處理，兩人決定撤銷保釋申請，上訴案將會排期處理。控罪指兩人和黃之鋒前年6月21日在金鐘下確道非法煽惑在場人士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周庭另外承認一項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罪，他被控和黃之鋒同日在灣仔警察總部外明知而繼續未經批准集結。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天晴，下午溫暖和乾燥，吹微風，稍後轉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較大，星期五能見度較低，稍後有幾陣雨，星期六天氣稍涼。現在氣溫25度，相對濕度5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769点，升449点，总成交金额14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54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55点，跌8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17.5元，升4元；美团402元，升1.8；快手363.2元，跌14.6；中国移动55.1元，跌5.5；小米集团28.15元，跌8.5；阿里巴巴247.2元，跌3.4；银河娱乐77.7元，升7.85；比亚迪股份230.6元，跌8.8；希望教育2.84元，跌2.6；中国海洋石油10.54元，升4.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4，日元105.06，瑞士法郎0.896，加元1.26，人民币6.46，英镑对美元1.408，欧元对美元1.217，澳元对美元0.792，新西兰元对美元0.732。港金现价报16,760元，升190元。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11.26美元，賣出1812.0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抽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丰收家庭保卫队。 喂，桂花田啊，知道郑丽莎咧，佢有四个小朋友，真系想象唔到佢屋企咧有几咁混乱啦，同埋嗰种担心啊！妈妈真系伟大啊！ 我系曾志豪，我简单啲，奶粉钱好难揾啊！ 记得留意丰收家庭保卫队，有蜘蛛女郑丽莎。 桂花田，我哋今日咧家庭丰收家庭保卫队啊！咁我哋應該有好多嗰啲超級英雄咧喺銀幕上面出現噶嘛？ 係， 譬如我最中意嗰個咧，知唔知近年啊， 係 就係、是、呢個神奇女俠。如果你話 Iron Man 喺現實生活個原型就係、是、嚇、啊、就係 Eric Kwok 嘅話咧， 係 我諗呢個神奇女俠咧真實嘅原型咧都係佢啦啩。 但係佢就唔係你頭先所講咯，佢係 Spider 啊，係嘛？ 係啊 ，Spider 係蜘蛛啊。 佢二合一啊，佢兩個英雄世界都可以撈埋一齊啊。嗱點解咧？嗱，因為佢真係又睇得，佢又打得，仲要又照顧得， 犀利啊！ 係啊，你介紹佢啦。 我哋有请呢个蜘蛛妈妈 Lisa。 Hello，Hello， 过奖啦，过奖啦，大家好 ，Hello。 呢位真系神奇女侠妈妈嚟嘅，因为点解咧？嗱，好快读一读咧，佢曾经得过嗰啲荣誉咧，好快啦，三二一， 佢年轻好轻噶， 系两届包山后啦，连续八年香港女子速度攀登第一啦，香港首位世界健体小姐冠军啦，两面运动室攀登世界速度杯嘅金牌啦，哇，仲要有拍过武打电影啦，考获呢一个嘅黑带嘅跆拳道定空手道嚟噶， 空手道， 仲有泰拳添，跆拳道嚟噶，真系。其实仲有边样我讲漏咗应该？ 潜水系咪啊？ 系啊，仲有潜水啦、滑水啦， 系咯， 系啊，差唔多啦，都差唔多啦。 但我觉得最震撼到我哋咧，应该都系佢近年呢个身份咧，真系最劲嘅。 呢、這个妈妈 系 啊，除咗佢妈妈啫，系咪先？ 系四个孩子的妈妈。 系啊，但系得两次嘅生育经验喎。 冇错，因为佢第一次咧就系、是、即系一索就得子咁样， 系啦， 跟住就嚟一个一中三， 系啦， 哇，即系呢。好翻啊！真係， 都閒時打麻雀仔 咯。喂，即係對阿鄭麗莎嚟講咧，其實頭先我哋讀咁多嘅經歷咧。有冇真係而家俾你諗翻咧？邊一個先至咧？你覺得最值得驕傲咧？好似得到人炫耀分享嘅一個階段啊！係咪真係媽媽呢一個身份？ 依家真係照顧家庭多咗啦，咁啊，的確媽媽嘅身份係好開心嘅。咁跟住又回味翻，哦，原來以前我都係世界冠軍嚟喎，咁啊有少少沾沾自喜啦。跟住又再諗下諗下，啊，其實都做咗好多唔同嘅嘢喎，咁啊對人生上面都冇後悔喎。 嗱，我哋依度講翻啦，阿 Lisa 個背景啦，佢一個大嘅仔仔啊， 係啦係啦，六歲。 六歲，咁跟住咧就有第二胎咧，就一胎三個 B B， 咁當中有兩個女女，一個仔仔嘅，咁而家總共咧兩仔兩女噶啦，好開心啊，大家庭啊， 係啊， 但係好似咧聽聞你仲想生嘅係咪啊？我睇到個文章好似 兒時嘅夢想都係嘅，喺紀念冊嘅時候係想咁講嘅。 咁不如由你兒時紀念冊講起啦。點解嗰陣時你會寫話生六個好似係？ 係啊，因為傳統家庭長大咧，咁我同我哥哥啲關係都好好嘅，我有兩個哥哥，咁咧我覺得。即係做家庭咧，即係家庭上面咧，好似好無敵咁樣啊！因為好似有時候以前細個咧，可能做助教啊、做教練嘅時候咧，教完啲徒兒啊，另外啲學生全部都走曬咁樣。跟住但我好俾心機教，跟住我諗第時我大個咗咧，我要學識好多嘢嚟去將全部所識嘅嘢教曬俾我啲 B B。 系啦，咁就永远都喺我附近嘅。 哦，即系唔会走啊！即系佢谂法就系话，因为教完啲学生会大个，跟住会离开啊嘛。 系啊。 咁但系佢啲仔女一路都系佢啲仔女啊嘛。 即系家传秘笈， 系啦，可以咁讲。 哦，原来咁嘅谂法。 同埋自己又中意周围玩咧，咁有时又多个伴嘛，咁啊，所以谂住我大个咗嘅时候，哋轮流带我去旅行，轮流同我饮茶，轮流同我 shopping 噶嘛，多啲人就可以呢个忙啊，搵嗰个忙，搵呢个咁咯。 咁究竟系做运动员训练辛苦啲啊，定系凑细路啊、换片啊、半夜起身嗰下辛苦啲咧？ 嗯，我觉得咧，运动员嘅辛苦就系啲体力上面啦，即系好多时候可能都系唔好放弃啊、坚持啊，就算日晒雨淋啊、手指烂晒啊，或者跌到损晒，或者断埋脚都好啦，都系一啲身体上面嘅一啲即系重复嘅一个 受伤， 系啦，一个少少精神上面咁样，即系为住个目标而坚持啦。咁而小朋友嗰方面咧，就去到一个时候，以前都曾经都经历过，觉得哇，即系又唔瞓觉啊，半夜又要起身啊，跟住又唔肯食饭或者喂碗饭成两个钟头啊，咁等等都经历过呢个阶段嘅。咁但系咧，依家咧就觉得其实个时间都系过得好快嘅，即系你眨下眼就会过噶啦。 阿 Lisa 咧，佢去咗读一个课程，叫 Drama Education， 系啦，即系我想问呢、這个你学完之后咧，系咪可以套用翻喺你教育你嘅仔女里面？ 其实都有噶，系啊，好似好多时候角色扮演啊，或者嗰个同理心咯。我有时即系教小朋友嘅时候，就会讲翻去你，如果系妈咪。你会不会觉得很不开心啊？即系我会令翻讲翻啲例子，系当系我身上嚟，俾翻小朋友代入我嚟去谂咯。有时会得意啲，可能扮下动物啊；有时会扮下老人家嚟去同佢讲嘢啊，或者用啲唔同嘅声线、唔同嘅角色嚟去同佢讲，佢哋又易，即系觉得个过程又会开心啲，之时又明白到个道理，咁我觉得就几好咯。 你个学生手册就话想生六个啫，你老公个学生手册照计冇啦啩？ 啊，我同佢拍拖冇耐，同佢讲我要生好多个，你搞唔搞掂？ 系咯，可唔可以讲下听下嗰阵时点嘅咧？究竟同老公系点嘅？ 系啊，因为拍拖啦，咁啊，佢追我嘅，咁咧，咁我 佢好强调呢 句喎，追我嘅， 但系你系速度冠军嚟嘅，好难追嘅。 系啊，因为佢都好有诚意去打动我嘅，咁我有得拣嘅，系啦。咁咧，但系我话我唔同玩噶咯，即系呢啲时候咧，就你系咪认真教，真系唔好嘥时间啊？ 系就嚟啦，唔好再咩啦，快结婚，跟住我有生仔啦咁样。 你好后生嘅啫，佢同我谂佢追你嘅时候，系咪都未够三？ 啊啊、但我纪念册都系写我三十岁前要结婚 咁。你真系跟住个纪念册人生嚟行噶，真系。佢听到你话要生六个， 系咯。 佢其实佢接唔接受噶？ 其实佢接受噶，但系依家佢缩沙 啊。考虑啲咩咧？佢系点噶？ 系啊，依家佢话你生系容易咯，养啊难啊，即系就系爸爸嘅角色咧。佢话唔好成日问佢生得辛唔辛苦，问我养得难唔难啊咁。 有咩难咧？佢会话俾你听。 喂，咁喺经济方面都已经求衡啦。 系啊，佢都大压力嘅。 疫症期间系咪先？个个都咁豆丁咁细，得个幼稚园，咁即系都吃力噶嘛。所有开支都一开一拨三大噶啦，而家唔止三大。而家四大噶啦，如果再生嘅话又唔止咯。 佢因为做事都有要求嘅，佢又唔会好似我咁，唔紧要啦，听日先算啦，或者过咗到时嚟食啦咁样。跟住佢又会谂埋可能将来即系读书上面又要好嘅质素啊，跟住个住屋嘅问题啊，又会谂埋一啲即系又会谂埋啲。即系工作上面会唔会大家有碰撞啊？即系将来，即系最好唔好喺同一间公司度做嘢啊！就唔好做 即系谂啲小朋友啊！ 系啊， 谂咁长远啊！ 长远啊！ 我老公真系深谋远虑喎，真系啊！ 跟住佢就谂啊，依家唔系叫做喂得饱去食啊，即系读到书就够，系要有翻啲咁上下嘅质素咯。即系佢啊比较追求啲质素，即系嗰啲人啦，系啦， 知识型系咪？ 系啦，所以佢成日都叫我又唔好去得咁辛苦啊，要唞下或者剩啊，即系因为佢又唔中意啲进度去。太快啊！扯住佢嘅，即系中意慢慢脚步去做好件事嗰啲人嚟。 家长同细路嗰个亲子时间，你系点安排嘅、 我多数咧就点都好啦，我就六点都会翻屋企噶啦。 系 系啦，咁啊依啲就会同佢喺晚上嘅时候，因为佢哋九点钟就瞓觉咯。咁有时做嘢松动啲，我就早啲翻去咯。咁跟住就会同佢哋一齐去可能睇下电视啊，弹下琴啊，练下跆拳道啊，跟住又食下饭啊，又睇下书仔啊，或者写下字啊，讲下故事啊，咁就一日噶啦。 系咪同步？ 即係你加四個細路一齊同步，一齊就彈琴，一齊就睇書，一齊去做跆拳道咧？ 係啊，多數都係一齊。 我全部都要， 啊、因為屋企有三個琴咯。咁樣又會同佢哋一齊去彈下呢、這個，睇下嗰個，全部計時嘟嘟嘟咁去練琴。 係咪你慣曬咧教班咧？所以你喺屋企都係根本教班啫嘛，都係。 係咪咁樣？ 係啊，其實都係嘅。所以我就覺得一隊軍隊，起碼六個啦，一齊嘟嘟咁樣，跟住排立定，一齊大字馬落咁樣。 喂，但係哥哥咧，因為可能明明佢係即係萬千寵愛集一身噶嘛，咁、可能佢知道你會生多個，佢冇諗過生多個個係生咗三個噶嘛。佢有冇任何嘢咧適應唔到啊，或者覺得好驚奇啊？即係有冇一啲嘢佢係面對唔到？ 因為哥哥仲細，都係得六歲係咪？ 係啊係啊，其實初時嘅時候咧。我哋以前都會咁諗嘅，會唔會分薄咗啲愛或者剩啊咁樣？但係發覺又冇喎，係啦，佢又反而係即係幾幫手照顧細佬妹嗰啲咁樣等等，跟住亦都有時會獎勵佢嘅時候，佢都會話留翻俾細妹啊，或者細妹細佬有獲獎啦，咁啊有個薯條仔，佢哋又會分翻俾哥哥，咁所以都要教佢哋識得去分享，同埋要照顧細佬妹仲兄弟之間係啦，嗰啲感情係好緊要㗎咁。所以我覺得好彩有細佬妹令到佢哋有得爭下咯，爭下嘅時候會仲更加做好自己嘅本分，去想你寵愛佢多啲，或者注意佢多啲咁。 咁喺呢陣子有冇啲咩事情令到你覺得最 發癲啊？ 係啦， 發癲， 即係最癲係佢喺嗰個咩時間係令到你會會出現呢啲情緒？ 最癲嘅時間就係初時以前未識面對到佢哋病。一病就四個病，仲要可能哇啱啱好翻冇耐，跟住又嚟一個病咧，諗住都可能等佢一兩日，點知之後又再病，即係又引發開去嗰啲病咧。一翻學就其實好容易病噶啦，咁啊，跟住病起上嚟嘅時候咧，仲要係又講緊係要發燒啊，又有之前仲試過係有手足口病，係啦，爸爸喺一個仔仔惹到先，跟住咧就傳染咗啲三個 B B， 跟住又到爸爸病。跟住三個人全部即係三組人啊，就隔離去住咯。爸爸就跟咗去奶奶度住，跟住個大仔病先就掉咗去婆婆度住，跟住我就照顧嗰三個咁樣咯。跟住哇，嗰、那個情況就好似淨係得翻我冇病咋，真係如果我都病埋，哇不得之了啦！即係佢哋又唔舒服，又要即係不斷去問候佢哋，又話食啖粥都痛啊，條脷又生嗰啲手足口病係生粒粒，手又。恐怖咁樣，係啦，人哋見到都會驚噶嘛，真係。咁所以嗰個情況就即係東奔西走啊，又頻撲啊咁樣。咁啊，冇計啦，只要繼續去聽住醫生嘅指示啊，同埋繼續做足佢啦，即係辛苦啲就工作嘅嘢就交曬俾同事去處理，咁啊集中去照顧翻佢哋嘅疾病咁咯。咁嗰次係令到我覺得，哇，原來真係好大壓力噶喎。 啊，當你懷孕嘅時候，照到係有三個 B B 嘅時候咧，當下子你。同位先生究竟有啲咩感覺噶？ 嗰下其實係好驚喜嘅，因為自己驗孕用驗孕棒驗嘅時候就哇好嘢有咗啦，真係好開心。 係啦，咪就話好嘢啦，終於有咗，因為你好恨有啦。係 啦係啦，因為都哥哥等於 B B B 都等咗成年幾都未有消息，咁當時有嘅時候都係開心有嘅。 係。 咁但係照嘅時候咧， 當驗嘅時候 係啦，跟住嗰陣時咧，即係唔知道有咩心情去面對嘅，因為三個啊嘛，即係都嚇咗一跳嚇，個腦咧就湧現咗好多嘢喎，湧現咗哇三個將來會係點㗎？真係好迷茫，又諗緊三個。即係一堆嘢係喺個腦度諗，但係又未知個前景係點樣嘅。跟住，但係醫生咧就好快就同我哋講咧，就建議我哋要減胎，係啦。因為佢就覺得三個咧就係危險嘅，咁啊亦都講緊話會早產啦，又會小朋友嘅營養唔好啦，又會有即係好多好唔同嘅風險啦。跟住就叫我哋減胎，所以興奮完過後咧就即刻要減胎啦。即係嗰陣時又諗哇減胎，咁嗰個期間咧。先生咧都聽曬醫生嘅意見嘅，係啦，因為都覺得要減胎嘅。咁我就翻去嘅時候，我哋大家即係我又唔係點出聲啦咁樣，咁佢又覺得一輪嘴講啲關於要減胎嘅嘢啊嗰啲咁樣。跟住我就自己又上網睇下，即係係咪真 係係咪唔可能嘅咧？ 係咯，係咪真係要三胞胎係冇可能嘅咧？咁又睇下人哋啲 case 啊嗰啲。咁啊當然有啲就係好正面嘅，有啲又係好負面嘅。係啦，因為又講下可能會話會B B 早產係啦，會又會有好多唔好嘅情況啊。跟住有啲人，哇！你睇下你個呢個十胞胎添，真係又有啲咁樣， 係真係唔同個個個案嚟㗎嘛。 跟住我覺得嚇，點解我要減胎啊？有啲十胞胎都有，即係七胞胎啊、四胞胎啊咁樣。跟住我諗係咪真係咁恐怖咧？咁樣 減胎，用科學的角度就叫做減胎啫。對媽媽嚟講，即係我要抌咗個細路。 啱啊， 係啊。 你嗰陣時係咪咁樣去思考呢個問題？ 冇錯啊，仲要即係簽曬墮胎協議書咁樣嘅喎，真係講緊要排期，要減胎，要即係你要無端端要做個手術嚟去減胎啦。 咁啊，但你淨係望到三甲啫，我揀邊個先？ 咁我就自己有自己嘅固執，跟住到後期我就唔出聲啦，成日都佢又講我又當聽唔到咁樣。 但問題有 deadline 嚟嘅咯喎，阿Lisa 都唔可以即係過得太耐，可能呢兩個禮拜決定嘅事。 係啊，所以好唔開心嘅嗰個期間，成日都真係好唔開心，又唔想見到，又或者自己住酒店算啦，等佢啲時間過咗去算啦，即係亂諗咗一大堆嘢，想逃避呢個問題咯。咁點知有一次咧，就好好地遇到一個公家醫院嘅醫生，咁佢有宗教信仰嘅，係啦，咁佢都用啲醫生嘅角度嚟同我先生講，就係話減胎始終都係謀殺啲生命嘅，即係嗰啲咁講咧，即係用啲你哋都唔係唔得嘅，即係年紀又咁後生咁樣，即係都可以試下嘅，即係咁樣等等，用醫生嘅角度嚟去同翻我先生講咧，跟住我就即係個心啊， 終於有個同行啦， 因為咁樣就說服咗佢啦， 係啊，即係。由嗰個期間之時就即係啲家人上面都慢慢接受咯。初時第一胎咧，我嘔過就唔夠五隻手指數得曬，即係嘔咗兩三次。哇！跟住三胞胎嘔咗成三十幾四十次都有。啊！一聞到啲味又想嘔，刷牙又想嘔，即係好多時候都會有嗰個喝起現象咯。跟住到後期嘅時候，仲更加即係佢哋越嚟越大啦。我已經逼自己係咁食嘢啦，但係佢哋都扯曬啲營養，瘦得好快咯嗰陣時。 哦，係喎，因為佢一次過你分曬你三個，不同埋咁。如果佢踢肚咧，啲人成日都哎呀，個細路踢我，佢咪踢三幾次？ 咩？似可能嘅裡面已經打交三個，係 喎，有冇特別痛啊？係啊，有冇特別痛噶？ 我以前都咁諗嘅，跟住我發覺原來係冇位踢嘅， 係得滯。 系喎，冇得轉身啊！成 啊，即係嗰個感覺，原來第一胎嗰個踢嘅幅度仲勁過三胞胎咯。係啊，三胞胎好似喐嚟喐去個位置就少咗以前個，跟住一撐只腳出嚟就睇到，就好明顯咁樣噶嘛，係咯。所以又有啲唔同嘅體會，有幾得意啊！我覺得。 但你三胞胎出世嘅時候咧，我見到你都有介紹，就係佢哋有過啲唔同嘅病嘅。 嗯嗯。 嗰陣時你會唔會即係好擔心就唔係嘛？臨尾出世。先至原來有咁大件事，即係唔通真係即係講中咗，即係懷三胞胎係會有風險嘅。嗰陣時有冇咁樣諗啊？ 嗰陣時係出咗世嘅，原本咧個大仔咧即係三胞胎嘅大仔 Jeremy 咧就係、是。第一個出院嘅，因為講緊兩個禮拜就已經可以出院，因為佢哋出世都比較細，就講緊3磅、3磅同4磅咯。咁仔仔就係4磅咯。跟住諗住出院前嗰一下咧，叫我哋準備接仔嘅啦。跟住咧就話又話唔出得，因為有個壞死性腸炎，係啦，就是、因為早餐嘅 B B 就有機會接觸到呢個細菌嘅機會特別高，跟住仲有1/10嘅死亡嘅機會咯。跟住就真係嚇咗一跳啦。跟住咩係壞死性腸炎啊？跟住即刻上網又睇啊，睇，跟住講到仲要即刻入翻 NICU 度要住傷，仲要插曬喉咁樣，跟住仲要睇到其他入去嘅時候，啲 B B 都大家真係唔係塊面啊，紫色啊嚇，又好活動能力又好低咁樣咯，係啊，或者個 B B 仲細粒啲咁樣，咁所以真係成個人嚇到一跳，跟住亦都係好驚，因為講緊係住咗成個月嘅醫院。 老公有冇怨言話啦？都話你噶啦，叫你唔好有啲咁嘅風險啊咁樣情況㗎。 佢就生咗出嚟就冇怨言我嘅，但我自己都有責怪自己咯，系啦，咁佢都知道我對自己上面係有責怪，佢反而安慰翻我咯，系啦，咁又陪我一齊去醫院啊， 生第一個同埋呢一個生三個，迎接喺手上面咧，感受有冇好大分別？ 好大分別啊，因為第一個都順產嘛，始終都，所以就好快可以落床啊，去 VV 啊，跟住翻屋企啊，又覺得啊可以好快做翻運動，同埋。都叫做第一胎的經驗就、比較新鮮啊好奇啊等等啊咁樣咁而到三個的時候就真的是手忙腳亂的是你咁 hea 嘅咁啊亦都不過咧另外自己就有咗經驗就是點樣照顧小朋友啦咁啊即係話點樣沖涼啊點樣同 BB 掃風啊飲奶啊呢些都叫做有咗啲經驗咯咁就是不同的咁但是我又覺得即係。 都幾特別咯，係我先至有呢種咁嘅體驗啦。 咁如果你話對對母親嘅角色咧，即係究竟兩次嘅生產之後咧，會唔會令到你喺呢幾年裏邊，你都會覺得哇，原來對母親嘅角色會有唔同嘅變化？ 係啊，有得。如果喺母親嘅角色嚟講，咁啊，梗係順產好過開刀啦。即係如果有人再問我嘅話，因為順產即係生完之後就自己個復原能力會快好多啦。開完刀，哇！我記得即係我唔知點解同其他人有啲特別唔同啦。我覺得係痛到不得之了，跟住仲要一落地嗰下，仲有條疤痕啊，又休息咗成個禮拜，即係翻屋企好似都成四五日到啦。但係就好辛苦，好辛苦，條路好長咁樣趌翻屋企，跟住又攤喺張床度，又要洗傷口啊，咁等等，咁我就覺得順產係好好多嘅。咁而我覺得即係佢哋出咗世之後咧，就時間係俾咗屋企啦，係啦，自己慢慢將以前啲運動員嘅心態啊，或者即係好多唔同嘅角色就轉移喺多啲喺屋企嘅時間咯。咁我覺得即係湊仔都係一種樂趣嚟嘅，咁啊慢慢放多啲時間喺家庭上面咯。 所以其實咧，阿 Lisa 咧係好應該做政府嗰個生育代言人，因為之前政府又 唔係兩個夠曬數， 係啦，唔係兩個夠曬數，同埋咧係因為對前途未來咧充滿咗正面同埋光明咧。 啱啊！ 呢度會唔會都可以講少少？好多香港家長咧而家唔敢生咧，除咗因為經濟問題之外咧嚇。佢可能係對於成個未來咧好多不確定因素，你自己又會點去諗呢件事？ 哦，咁其實我以前細個都係屋邨長大嘅，咁我爹哋媽咪都係好普通咁樣樣咯，大家一齊一張碌架床，跟住由屋邨度大家爬嚟爬去啊，又喺屋企捉啲蚊啊，啲衫都係哥哥著完媽著先到我著，我又著住啲男仔衫，我又玩啲男仔玩具咁樣，所以其實以前都經歷過呢啲咁嘅階段咧，咁我個心態上面都係窮有窮養，貴有貴養嘅，咁有時自己咁嘅能力上面咪。好啲能力咪俾啲好啲質素咯，唔好嘅話咁都可以繼續參與呢件事，但係又唔需要要求咁高咁樣噶嘛。咁正如我做運動員嘅時候，咁我以前都係好窮嘅，冇乜零用錢嘅，咁我咪早半個鐘頭去行路上去咯，唔一定要搭巴士咁樣噶嘛。咁所以以前經歷過做運動員嘅時候，又可能冇水飲啊，可能連啖飯都冇得食啊，或者甚至乎淨係要健身嘅時候食啲雞蛋白啊咁等等。咁喺體力上面同埋即係嗰、那個承受嘅程度可以係去到好高咯，咁所以去到照顧小朋友嘅時候，我覺得就你同小朋友都係一個世界上面，就唔好俾太多外間嘅一啲唔同嘅因素、不明朗嘅因素嚟去騷擾你哋嘅決定啊，或者影響得點咯。你自己唔試過又唔知道會唔會係咁樣噶嘛，人哋有唔同人哋嘅講法，但係自己試過一下先至識得去評價嗰件事到底係好啊定唔好啊咁樣。咁我覺得生小朋友嚟講都係令到一個屋企更加圓滿咯，因為小朋友慢慢長大，你哋夫妻嘅關係都會係好啲咯，即係好多點滴好多嘢會維係住大家咯。系啊，咁所以我觉得点都起码有一至两个啦，即系咁样就会个家庭更加圆满咯。 你就攞冠冠军啦，你会唔会对小朋友嘅期望都系佢要做冠军，佢要爬到去包山之巅嗰度先至叫做成功？ 唔会啊，绝对唔会啊，系啊，因为因材施教，我细个读书都唔系叻噶，所以我又觉得我自己行到自己条路出嚟，就系又做下呢样，做下嗰样得嚟，又古灵精怪，谂下啲唔同嘅窍咁样。咁所以我都知道自己仔仔都唔係呢啲天分咯，俾佢哋試下玩攀石又驚啊，跟住玩第二樣嘢又話點樣啊咁，咁我又覺得咁，但係佢又畫畫好叻喎，又中意彈琴嘅時候，依家彈琴仲叻過我，咁呢啲嘢我又覺得係佢嘅本事，同埋佢中意呢樣嘢，就喺佢中意上面再俾多啲心機啊，同佢支持下陪伴下咁咯。 不過咧，阿 Lisa 咧就做咗個好好嘅示範啊，佢話俾你聽咧。無論你係咪一個運動員都好咧，但係你作為父母咧，你都要有運動員嘅嗰種意志啦， 係啊，冒險精神啦， 要有嗰種冒險精神啦， 係啦， 同埋最緊要係咩咧？就係你去到終點唔使同人鬥快嘅，因為根據翻你自己嘅能力、你自己嘅喜好咧。照顧好你屋企咧，咁你就係你個屋企裏邊嘅冠軍嚟㗎啦。係 啊， 多謝曬今日鄭麗莎 ，thank you。 多謝曬，拜拜。 拜拜。 郑秀文嘅神奇礼物送埋俾呢位蜘蛛妈妈郑丽莎吓，好犀利啊！我哋访问里边，我谂大家都感受到咧，一个打四个啊，好厉害，好澎湃。咁但系咧就充满正能量咯，佢永远话俾你听咧冇问题，一队军队正面嘅，咁所以咧 开心 系啦。咁如果你都仲后生啊，我哋成日都好鼓励桂花田噶，喂，快啲啦，一队军队啊，系啦，契爷要努力了， 听日见，拜拜。